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园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又到星期一，早晨早晨，我是小张张。 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四个齐晒人啦，我是小瑞瑞。 小杨杨你讲先。 吓、啊、我讲先，我有啲长我想讲呢、啊、近得马老师多啊。我今日又想下作下句子先。嗱、我用风骚快活人嚟开头嘅。 嚟嚟。 疯疯癫癫四个人 ,so beautiful and so elegant, 快活不知好自神。活在当下好消魂，人人都叫我小拜人。 耶、yeah, 马老师真揞住我写嘅，但我背咗嘅。 你知唔知叫床头诗系嘛？ 系啊， 即系个字系喺前面噶床头诗啊，几好几好。好 中你啊，小羊羊，你咁巴闭啊嘛，又七个数目字，考下你哋。 嚟， 请 嚟。 嚟咯，嗱，只要系一首歌嘅时间啦 吓。 如果你哋估到嘅，咁我就又系扮狗吠啦。 阿班仔，嗱，首先你知唔知佢之前咧出咗一个嘅二啊二啊代表？ 佢出咗两次， 系 出 两次， 出两次。 系啊啊， 得我撞中，唔系 前辈， 系啦，佢有一啲嘅就系俾要你估嘅嘢，系啦，要你估嘅。 听住啦，好简单题目， 嚟 数目字二又系二，系啦， 估咩？ 咁咧会克制边两种动物咧？ 嗯，克制两种动物， 两种嘅动物。 两种嘅动物， 喂，你博哥先啦， 可以克制两种动物， 系啊， 嗱，系咪成语嚟噶？易如反掌，唔系喎， 唔系， 系咪咁样啊？ 系 咪 类似， 即系一啲说话啦，一句说话啦，吓， 口头禅啊嗰啲， 冇错啦，一句说话， 词语啊， 啊，五个字， 哦， 五个字啊， 系 两种动物， 我哋佢对眼又开始发光啦，我好惊啊！ 之后再揭晓。咏春嘅 Easy 琴日嘛， 早上10:16啊，25度气温，相对湿度82%。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嘅冬至动物风。美丽数天，阳光又出翻嚟啦，气温回升啊！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二子騎羊馬咧，詠春嗰個馬步個名好犀利啊！小羊羊即刻就諗到啦， 好勁啊， 好勁啊， 好犀利啊， 耶耶！ 馬老師好有文采啊！ 咁你咪要扮狗叫咯， 係啊，我準備啦，騰咗過嚟啦， 係啊，你唔好 我唔會走噶呢啲嘢， 係啊，烏龜扮狗叫我都第一次聽我。你马扮狗叫你第一次听， 我呢个要讲衰， 我不嬲都衰噶啦。 系咪狗唱歌啊？ 呢个系乌龟嘅马叫声， 哦， 唔系乌龟嘅狗叫 声，嬲到乱晒。 我以后都冇心机想再鼓你呢啲嘢， 冇啦，我认真， 因为我觉得你会 hea， 我认真， 系啊，嚟。好差，你扮狗，你扮狗好差，我扮狗好唔好？ 好， 我扮狗。 我唔知系好有力喎，呢个真系， 即系唔同年纪嘅狗啫。 狗啊， 系啊， 不过唔同类型嘅狗， 唔同类型嘅狗啫。 不过阿小羊羊咧，当佢好有信心话我知嘅时候咧，我就觉得佢真系 嗱又咁嘅。我觉得今日嘅时候，我谂紧我哋两个都谂到同一样嘢，就系以为系二维码， 整数二维码， 咁就得一种动物。咁跟住我哋就发觉就系话，你今日都讲咗有好多啲 tips 俾我哋嘅，个二字摆个头嘛，有两种动物 嘅，马字嘅， 我都估到就一定系有羊，一定系有有马，因为你哋两个坐埋一齐嘛，系啊。 我有谂过嘅，风马牛不相及，但唔啱。 有冇错，我都有谂过呢一个，因为多咗一个字。 不过佢呢个谜面同谜底咧，真系几敷。因为钳有一种钳制的意思，咁所以佢谜面出得几好嘅。 啊，大家 开心。你系咪自己谂噶？ 自己谂， 哦， 自己谂啊。 你都几无聊嘅。 系啊， 多谢你。 你知唔知点解啊？ 咩啊？ 因为今日系国际家庭日 啊， 我想大家开心啲啊。 Family 啊， 唔系好似话你又话郁闷啊咁死啦。 系啊，有人话好郁闷啫。 系啊，琴日就好郁闷啦，琴日攞成日月。 咩叫 郁 闷 啊？好好郁闷啊，系好郁闷。但系前日就唔郁闷。 系啊，我知啊，你讲 前日就好兴奋， 系啊， 讲下你都兴奋咗， 你24次气好快，星期六系兴奋。 系， 即系琴日就郁闷啊！因为咧，讲下咧，琴日前日星期六嘅时候咧，咁就我第一次咧遇到有风骚嘅粉丝咧。 你喺边度啊？ 我喺葵芳嘅商场，佢走过嚟，其实都唔系走过嚟， 男定女啊？ 女士嚟嘅， 咩年纪啊？ 主要佢叫阿 man 啊。阿 man 男定女啊？咁 女仔嚟噶， 女士嚟嘅，我叫 Mandy， 靓唔靓啊？ 好 心 入面咧就系好有呢个 荡漾， 唔系好荡漾啦，同埋好 energetic 嘅。 佢听，佢可能听，佢可能听紧噶。 佢应该听紧。我话今日会 暖场嘅。 唔知，但系唔知有冇阿方咁靓。我冇望佢条裤啊，因为 可能你着裙咧。 系啊，我可以讲下先，好搞笑嘅。其实咧，我喺度食紧嘢嘅嗰时，我自己一个啱啱做完嘢咁啊食嘢啦。之后咧，我就听住个 AirPod 咧，咁就睇紧电影嘅自己电话度 喺自己个世界， 自己个世界名。突然之间，隐隐约约一嗌 Brian， 嗌咗都唔短嘅时候，我心谂， 你以为你自己幻听？ 我以为幻听啦，或者系咪？就算嗌 Brian 都唔一定嗌我啦，咪呢啲名，招牌跌落嚟都砸死几件啦，系咪先？ 系啊。 咁所以 Brian 真系我觉得 系 通街， 系啦，所以我就冇理到。但系唔系 keep 住嗌，咁我就抬高个头望喺我正12点前面， 就有 个距离10米到啦， 就企喺度啦， 就企喺度。我揮手，因為佢喺餐廳出面嘅，佢就係 Brian， 即係我咧，其實我應該一開始要望下後邊係冇其他人知嘅，但我一嚟咧，自然反應就同佢揮手。 人哋同你四目交頭，點會係望第二個啫？ 因為都10几米以外㗎，你都 因為佢就喺餐廳外，你就餐廳裏邊， 玻璃都聽到 Brian。 唔係，嗰個冇玻璃嘅，嗰個係餐廳係嗰啲類似。 你可唔可以留心啲啊？無聊㗎。 咁之後咧，我都心諗，哎呀弊啦，應咗佢咧，一陣一唔係嗌我就好攞啦。咁點知咧？佢就嗌咗佢 先生先生，咁我就覺得冇錯啦，我冇認錯人啊咁樣，因為都距離咗 啱冇嚟啊， 因為都距離十幾米噶嘛，咁我又唔知點同佢繼續傾偈喎。 其實你都幾奇怪嘅，人哋嗌你個名，你會覺得會唔會認錯人？但係嗌先生先生， 咁 佢 即刻有反應啊！之後咧，我就諗住繼續食嘢啦，佢就走咗嘅，佢走咗嘅。點知五秒之後咧，佢喺我後邊近我少少嘅位置咧，就出現佢 錫你一啖。 我都想啊，但佢冇做呢个举动。佢就话可唔可以同我影张合照？咁我话惊冇问题啦。 即系佢入咗嚟啦，收尾。 佢又冇入嚟嘅，因为嗰个餐厅好搞笑啊，喺个商场嘅中间，但系 好似个 food court 咁样。 好似 food court 啦，讲 food court 就明 系啦。咁样之后，就过嚟一齐啊影相啦咁样。咁我都隔住一啲。 partition 咁 樣隔住啲餐廳嘅部分， 點解要 佢要入嚟餐廳啊？ 點解唔搭住膊頭影啊？ 咁又冇喎，佢又冇搭住膊頭。 哦，隔住咁樣影啊？ 係咯， 都有人 中間隔住啲嘢咁樣，隔住個花圃。 得㗎，我接受唔到。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 即係佢係 top fan 嚟嘅，因為佢話咩咧？我知啊，你上個禮拜做身體檢查冇嚟開咪嘛？哇！你 佢應該日日聽住。 阿Man 咁今日應該都會喺呢啊社交平台日出現。 你有冇佢嘅相啊？ 我佢好似加咗我陣間，但 係 我想講阿 Man， 你可唔可以 send 翻張合照俾我？即係咁樣 send 翻上去我哋嘅風騷發 圍。 可 以 啊， 係啊，你都離行離辣喎， 都好啊， 中間隔住個花圃 都唔緊要啦，係啊， 係啊，最緊要就 有機會再撞到 咯， 再影咯， 係啊，呢一個 所以原來聲呢個暗號係好有，係 咪好？ 因為呢個真係一講就知道， 我想講，不如我哋都諗翻點樣回應佢個聲咯。因为佢咁我声，我知啦，但我唔知道，我嗰一下我都有啲唔知点回应佢。 你好似我咁即刻起身跑咯， 你先至会咁啫。 咁就系你嘅反应啫， 声，或者第二个通咯。冇錯，聲，真係好開心，佢令到嗰一日都好開心。 好，我哋又應翻佢聲咯，或者小姐， 小姐， 有什麼可以幫你啊？ 好開心， 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啲咩嘢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就今朝早你見到一啲嘢，你問我係咩喎？ 哇，好靚啊！ 你同我解釋一下。 我今日見到咧，阿李麗蕊同學咧就用一塊，我以為係一塊紙巾，又似一塊布， 又似一 包住兩隻雞蛋，好。好靚呢塊嘢，你介紹下。 嗱，今朝早嘅話咧，其實咧我就帶咗用呢一塊嘅布啦，咁跟住咧就將兩隻我今朝早嘅早餐嘅雞蛋咧擺咗喺裡面，咁跟住我摺埋咗之後嘅話咧拎翻出嚟咧，咁跟住咧呢個人咧好似乜都未見過咁樣，咁我想同大家去介紹一下嘅。 你哋有冇見過？ 你有冇見過呢塊嘢？我俾你摸一下。黐黐地， 真係冇見過， 係啦，其實同你差唔多嘅黐黐地，係啊，嗱，有少少黏黏地嘅感覺嚟嘅， 即係佢 又係有黏黏地， 用完再用，用完再用， 佢係非常之好嘅一個環保嘅產品。咁而且咧，你見到咧，你摸到你黏黏地嘅嗰啲嘢嘅係咩嚟嘅咧？其實係一啲嘅bee wax 啊，即係蜂蜜。蜂蜜搽咗喺一張嘅布上邊，咁其實點解佢可以循環再用呢？佢可以揾嚟既可以包你嘅食物啦，你可以揾嚟包三文治啦，又或者就好可能你屋企食剩嘅食物嘅話，你有時你會用一塊嗰啲叫做保鮮紙，咪佢就掹住佢嘅，佢就係保鮮紙啦。 哦、 其實佢就係保鮮紙，佢可以不斷咁樣循環再用嘅。仲用完之後，譬如可能我今日我已經包完呢個嘢咧，我翻去揾啲水沖一沖佢，咁人哋跟住咧就即係晾乾佢，你又可以。可以再用啦，而且你咁摸佢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可以非常之容易去做到任何嘅造型嘅，即系其实你只需要用你自己手上边嘅呢啲热度咧，你已经可以将佢咧。溶感少少。 我頭先就諗雞蛋喺橢圓嚟點包啊咁樣，原來係可以咁樣嘅，即係包個形狀，佢就可以完全包曬。 嗱，其實你包咩都得嘅，係啦，你可以包個禮物 就得。 我例如話包個教剪啦，咁其實我擺上去啫嘛，跟住你將佢咁樣包住佢咯。咁你包住佢嘅話咧 ，OK， 咁樣就 喂，係喎，有磁力嘅喎， 有磁力黐埋咗出街， 好好喎。 咁跟住咧，你一翻到去學校，翻到去學校，翻到去公司嘅時候嘅話咧，你就可以請阿馬先生食啦。 哇，個教剪好新鮮啊！ 系香港 买嘅，咁我觉得点解我会咁中意呢一个咧？就是、因为其实我喺最近有一间嘅就系专卖有好多嘅一啲环保产品嘅一间 store 啦，就见到佢有。咁其实咧佢都比较偏贵嘅，咁但系讲紧嘅就系，但系佢可以不断咁循 運循環再用，當然不可以用到天荒地老啦。佢都好可能就係講緊你啲黏貼或者係已經冇乜嘅時候嘅話咧，其實你都要抌噶啦。但係相對於我哋成日要用好多呢盒啊、保鮮紙啊、保鮮袋啊咁嗰啲咧，你用完之後你翻到去，其實你洗完之後其實你係唔會再用噶啦。咁嘅話咧，我就會覺得佢就比較環保好多咯。咁所以我就已經用緊呢一樣嘢嚟開始帶嘢出街。 個大細係咪得一個 size？ 不是，佢有好多個 size。呢一個咧就係三文字嘅 size。系啦，咁你就你三文治嘅话，佢就会咁样帮你咧包咗上去之后咧，你可以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包埋。 如果呢个 size 大概几多钱？ 好好啊，嗬！佢有譬如讲紧四至五块系咁样嘅话咧，百零蚊到啦。系啦，即系 如果你可以重用、重用、重系， 你不断咁样重用，同埋就可以就喺屋企你食剩啲嘢嘅话，都可以譬如可能摆喺个杯嗰度嘅话，你都可以咁样掹住佢就咁样吸住佢咁样，即系当佢系一个保鲜纸咁用咯。 非常好，可唔可以借俾我啊？ 唔可以， 我想做 facial 啊， 唔可以， 啲系快 唔得。因為其實我覺得佢好嘅好在就係，因為如果大家都知道嘅就係呢個蜜蠟咧，蜜蠟其實係好天然嘅嘢嚟嘅。咁好多時候嘅話，你嗰啲蜜蜂豆裡面嘅，佢哋用啲乜嘢嚟去保存住佢裡面嘅一啲蜜糖嘅話，其實就係蜜蠟，就係你一個蜂豆你一拎出嚟嘅時候，嗰啲刮咗面頭嗰一陣嘢嚟嘅。咁所以其實咧，佢我覺得佢好好咯。所以我就覺得今朝早你問我嘅話，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一陣間唔見咗，會點啊？ 我就知道是你偷的，我常常说报警拉你。 我说不准 啊，不准啊，不准啊，马老师。 不可以这样的， 是啊。OK。是啊，非常之好啊，环保小先锋。讲翻咧，我嗰日咧星期六咧去咗马老师屋企附近咧，咁样咁 都我屋企都唔 系咯。去咗你屋企附近个区，都遇咗一件咧，平时都比较少遇到。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啦，就系、是、当你喺一个路上边咧，见到一啲小动物，而你知道如果你唔帮佢咧。可能佢就有好大嘅生命危險啦，咁樣你會停留定係點咧？ 會停留。 係啦，咁嗰日咧就話説咧，我喺即係嗰區附近啦，咁啊陪屋企人去睇一個中醫啦。咁因為佢好耐，睇咗成個幾兩個鐘，咁我就喺門口咧就即係呆呀呆呀行下行，聽到吱吱吱吱有啲雀仔聲，咁啊見到只好細嘅雀仔 B B 咧喺嗰個泊車嗰個位同埋嗰個溝渠嗰位咧上上落落喺度行嚟行去，不停喺度叫，但係飛唔起嘅係 B B 嚟嘅。咁我即刻諗緊啊點算咧？因為出邊啲車就呼呼呼，即係如果你知道佢行多幾步咧，就好危險啦咁樣。呢、這個時候咧，另外一個男人又望住，跟住佢話：哎呀，好慘啊！一定會車親啊！如果係咁，我哋兩個咧就夾手夾腳咧做小鳥拯救隊啊！咁樣去揾支，喺個車度攞支棍仔咧，撥撥撥撥幾個方向，我就捉捉啊！但係雀仔咧就跑得好快，走咗車底，我哋兩個男人係咁趴喺車底咧揾佢，揾咗好耐，到最後終於捉到啦咁樣。但係望下個雀巢太高啦。三楼啊，唔知点算？咁收尾嗰个男士就算啦，我有养开雀仔，我领养佢啦，咁样就带咗佢翻屋企啦，咁样咯。希望佢好好地咧照顾呢个小鸟长大成人啊！ 好浪漫啊，两个男人一齐 捉雀仔， 救雀仔， 好有爱啊！唔系对动物讲， 你衰嘢， 做咩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16款滑板样本，发现其中12款未能够符合欧洲安全标准，包括5款嘅板身样本结构唔安全，10款未能够通过模拟跳跃着地嘅跌落测试。消委会又指11款滑板的标签资讯不足，没有在包装上标示最大承重量。5款样本不符合欧洲标准之中的结构要求，具潜在安全风险，包括板身两端呈尖角、固定轮子的螺丝超出板身、板身表面窝度平滑等。在10款未能够通过模拟跌落测试的样本之中，5款会出现破裂。另外，部分平价的 B 级承重滑板样本标示适合3岁以上儿童使用，大部分标示上欠缺安全指引。消委会提醒家长留意5岁以下幼童大小肌肉控制仍在发展阶段， 美国儿科学会不建议幼童进行滑板运动。消息指运输署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证明的要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引述处方表示，考虑将体检的年龄由70岁降至65岁，以及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并列明要检查的范围。他说增加有关要求可能会导致司机流失，相信小巴司机会流失的情况会较严重，因为现时小巴司机的平均入职年龄70岁，而且薪酬亦都不高。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明白收紧要求会加重商用车司机的负担，认为当局可以就资助方面继续与业界商讨。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说，希望可以透过这些体检将司机自己都不知道患有的疾病找出来。机场跑道昨晚有小型巴士司机涉嫌酒后驾驶之后发生交通意外，11人受伤，51岁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架接载职员的27座小型巴士怀疑失控撞向一个照明灯底座，导致11名的职员手脚擦伤，巴士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至于伤者清醒送院治理。泰国大选点算了99%的选票，在国会下议院500席之中，皮塔领导的前进党取得超过150席，将会成为第一大党。前总理他信幼女贝东丹所属的卫泰党紧随其后，获得超过140席。自豪泰党获得大约70席。被视为军政府政治工具的公民力量党大约有40席。看守总理巴育所属的泰国人团结建国党只有不足40席，排名第五。皮塔说，前进党毫无疑问会对独裁者和军方支持的政党说不，又说会在组建政府时坚持前进党的价值观。他形容前进党明显得到全国各地民众的压倒性支持，他对与卫泰党结盟持开放态度，自己的目标是做总理。贝东丹祝贺前进党取得佳绩，又说现在讨论结盟是言之尚早，但是卫泰党已经准备好与前进党谈判，强调泰国人民的声音是最重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23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32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9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8，升5.6；盈富基金19.74，跌1仙；美团132.8，升1蚊；阿里巴巴84.2，跌4.5；京东集团138.5，跌6.3；恒生中国企业67.08，跌1.4；中国移动64.8，跌1.2；建设银行5.26，跌5仙；比亚迪股份242.2，系跌1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35.95，瑞士法郎0.898，加元1.356，人民幣6.965，英磅對美元1.246，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2。日經平均指數報29507点，升118点，港金報1888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4.15美元，卖出201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七行道南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就比较挤塞。柯士甸道去畅运道方向，近住七行道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弥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咁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个快线咧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门黄珠路隔音屏九龙、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今晚听晚9:30，港台电视3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10:08。 嗯，我星期六日呢重演猛蛇出动啊、我出动啊杀上东莞啊。 你好耐冇上去 啦，几年啊， 因 为 Brian 知唔知佢以前一路喺长城喺东莞嗰度、 又冇咗冇对西装鞋嘛， 系 马骝 东莞之霸， 又踩烂晒啲番茄嘛， 系 俾人偷番茄， 佢 讲嘅 系好坎坷，系啊，好忧郁的。 但系佢喺边度跌低就喺边度企翻起身，佢就再战东。 冇 错，我真系好耐冇上去咧，因为有几 耐啦， 3-4年冇上， 冇未过期嘅，你将 过咗啦， 所以佢 extend 咗， 系啊 ，extend 咗我， 所以优惠咗佢，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佢有一个地方叫做茶山，咁星期日咧就有一个佢哋500年嚟嘅庆典嚟嘅，就一个大巡游，就请咗即系茶山镇里边一啲庙嘅一啲神像出嚟，即系类似长洲我哋嘅飘 色 咁样样。 咁今年又翻咯， 今年又翻啦， 大家真 系 要去睇下， 系啊，月尾就 系 啦， 系啊， 咁我真系几年冇去 啊， 乜都唔同晒，有啲贵宾朋友邀请我去咯，佢冇叫你啊， 冇啊。我冇朋友 噶，有冇叫你一样嘢？ 有，但我唔得闲。 我唔问你， 继续啊！ 我就因为嗰度咧系好大嘅城市嚟嘅。 你做乜嘢啊？ 我谂紧你头先问嗰啲嘢啫，我继续啦。 咁咧嗱，我第一晚咧，因为咧我知道上去咧就阿懒咧一阵实闹我咧， 因为又大饮大食， 系啊系啊。但我一样嘢真系冇做到嘅，就系、是、我真系一滴酒都冇饮到。我算唔叻啊，算唔算叻啊？ 因为挂住食嘢啊嘛，系嘛？ 唔系啊，好多嘢食啊， 冇所谓啫。 挂住食， 你不嬲唔饮噶啦。 我饮酒，我饮酒，我饮酒，不过有好多特色嘢食。 因为电嗰啲酒， 我就舐。 因为电。 诶，继续啦，快啲讲，都未讲到肉。仲未講到肉， 邊度肉先 上緊去？ 點知你邊度肉啫？你要講個肉 先。邊度肉先係講緊㗎？你上咗去嗰個茶山，係啦，有個大嘅慶典。係 啦， 咁我好乖啊，但我就冇飲到酒，係咁多。係啊，係啊。 然後咧，夜晚食飯咧，食咗好多茶山特色嘅嘢， 例如咧 幾得意嘅， 例如咧 有一個叫沙墩魚丸啊，嗰、個沙墩咧係土字旁做倫敦嘅墩，係、當地一啲特色嘅魚仔嚟嘅，就剁到佢 即係魚蛋啦，可唔可以咁？ 燉魚啊，嗰種 燉沙燉魚，哇，好好食噶，我覺得幾特別。哇，因為成台每一台咧，佢哋習慣咧十個人一張台嘅。咁、因為咧，我哋嗰日咧去一間學校嗰度食飯，即係到會咧，所以咧就冇酒飲，即係一滴都冇。 基本上冇得飲就係你唔飲。 係啦、我梗係咁講啦。咁最特色咧，佢有一隻十台，即係差唔多一百人啦。咁佢係整一隻燒豬。中豬嚟嘅，哇，好香， 好食啊！ 系啊，燒豬好好食啲，脆薄薄嘅，好肥啊，好肥啊，好肥啊！ 佢媽又同我講嗰啲嘢，佢問我要唔要啊？ 係啊， 係啊，我同佢講，你快啲去訂我 去， 快啲訂 啊！ 佢有啊， 有個豬頭， 佢又食又拎啊，肥仔。 你拎個豬頭翻嚟， 頭先我要買你嗰個環保保鮮紙啊！ 係啊，包 住 豬頭，要十張啊！成隻豬頭攞翻嚟啊！ 好難拎咯， 唔係佢拎到啊，袋住啫嘛，我淨係攞一邊啫。 唔係嘅，係好興嘅，係好興嘅。 今朝都攞翻嚟， 冇攞翻嚟。 唔係，但係好興嘅，尤其是你要去咗啲國內或者係講緊係比較鄉下啲嘅地方咧，佢哋會剁曬啲豬頭，你擺曬喺度，點解咧？列陣話俾你聽嘅就係你攬我劏我幾隻豬，係啦，同埋今日嘅話咧，究竟我延開幾多隻係咪？因為每一隻嘅話。你都會有一隻豬頭啊嘛，佢就擺曬喺度，之後包好曬咧，俾你拎走。 好有陣勢， 有真嘅， 有陣勢。 係啦，揾嚟煲粥係非常好嘅。 因為好大隻啊， 好大隻 一邊咋，係 啊， 我就係 啊，你嗰度半隻咋攞咗？ 攞咗半隻頭咋？ 哇！你個貪心精 左邊啊，左頭左曬， 因為有另一個貪心精，因為同台另一個貪心精。 因為你仲有另外啲嘢要攞係嘛？ 豬尾、豬蹄。 有上個禮拜咧，阿懶都話嘅，應該今個禮拜應該 OK 噶啦。但係我諗睇怕今日應該， 哇！空多空多吉少， 去翻44。 我係要托佢個肚腩。 我見到， 我都唔係我啊，托佢個肚腩。 仲有啲豬頭喺裏邊， 仲有美食啊！我因為我想請教下大家，我唔知點整啊。 煲粥咯， 豬頭揾嚟煲粥咯。 但係好大隻喎，如果我一個人煲個紫絲粥咪？ 你梗係剁咗佢啦， 一份一份 豬頭你。 之後你請教阿瑞瑞前輩 咁，咪剁開佢啦，用豬頭 剁開佢啊！ 成個頭擺落去， 你可唔可以剁開部分煲粥，另外再煮其他嘢啊？ 你都好啊， 唔會啦，唔會啦， 煲曬粥啊， 會啦， 煲曬粥啊， 半隻唔係好當啫，我要攞咗一隻啊， 咁大隻啊都， 唔係好少啫， 係啊， 煲啖粥啦， 但係好好玩嘅。咁第二朝咧，一早咧，我 有咩玩啊？ 豐富嘅早餐啦，係咪先？酒店梗係唔好嘥啦， 梗係知啦 ，buffet 嘛，係咪？ 係啊，六點鐘落去食， 食到十點， 食到十點嗰啲， 四個鐘頭係咁食， 係 咁食， 又係你啊，冇錯，我去轉廁所翻嚟， 你食咗第三轉嘅咯喎，係屙完再食， 係咯。 其实你是不断咁样去食嘢嘅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你好危险喎。 系啊，咁啊星期即系一早咧，佢哋巡游啊，我觉得真系几好睇嘅。 我就唔去啦，巡游 要去啊， 既然飞啊，坐低食嘢好过啦。 系啊， 有咩睇啊？佢哋会扮乜嘢噶？ 每个镇 唔同嘅神明。 系啊，佢好似列嗰啲方阵咁样一路出嚟嘅，好靓。 你都应该有份啦，你扮咩？扮衰神、 马神、龟神。 衰神咧就唔使我扮嘅，呢度都有。 喺边处啊？知人啊？ 我冇去啊嘛， 下次带埋你， 就一个衰神， 系要你扮啊！本来系我去， 开下样嘢前面张相。 哎呀，好好玩！咁即系玩一个上昼，佢哋唔知点解咧，佢哋嗰啲嘢咧好得意嘅，即系一早开始，然后一早就散嘅啦，跟住啲人就去食晏嘅啦，又去食， 好开心咯， 又去食啊！ 食乜嘢啊？咁今次， 今次又系食啲茶茶山第二啲嘢食， 乜嘢先得噶？你食到已经唔知自己食紧， 又系大大鱼大肉啦，汤啦，虾啦，乜都有。 好啊！你个行程真系食 好丰富啊！唔系 最食食食 食食食 最开心咧，就系话第一晚星期六晚咧，有个嗰啲领导咧、书记啦，攞咗啲第一轮嘅荔枝嚟，妃子笑，哇！真系好好食啊，系啊， 好甜好多汁。 你食咗几多粒啊？ 仲有边有数啊？佢你不如问下 几多螺啊？ 几多螺？几多螺？ 你估我一只手可以攞几多粒？ 我谂啊， 十粒。 你好难。你隻手可以攞幾多粒唔係個問題，你攞幾多次？ 哇！你真係越嚟越聰明。 你可以一隻手攬四粒，但你攞 左右手。但係真係好好食。 梗係好好食啦！一包荔枝三把火啊！ 係啊，好好食啊！ 好多糖分啊，但係 係啊，我諗住 好多糖分啊， 好多糖分 啊！係啊，佢唔理啊，佢講冇 問啦，係啊，六月份食荔枝，不如一齊去啦。 啖荔。 他找我做衰神先。 我想问你上个礼拜度是几多少，还记不记得？ 37咯。 那你估你今天是几多少？ 今天应该不行了，今天39啦。 不 是40啦。 至少 我不是吃很多啫。 你不是吃很多啫。 不是吃很多，真的不好吃。最特色呢，我们下午去了一个旧的村落，星期日。那条村呢又是 古 色古香，没有食，我只是用古法蒸的松糕。 有得食， 系 啱啱话冇嘢食， 我哋去咗一条 冇嘢食，净系蒸松糕。 但我冇去睇嗰啲古迹， 净系食 蒸 松糕。 其实你都错过咗好多中国文化五千年嘅， 开嚟做咩 历史？ 请佢嚟做 就系食。 我有睇啊！我睇咗啲民宿啊， 咩民宿啊？ 唔系诶，嗰套 蒸松糕咯，就系蒸松糕。 古法蒸松糕好得意啊！ 你睇文 章，我睇文昌位，文 你睇第二啲嘢。 灿烂的天空中，仿佛有你存在过一秒钟。匆匆转身，简单的舞步，而床上多么冰冻。只不过断续噩梦，情在昨天早告终。想舒一口气，继续任务，谁料已经感到变动。前尘就似火花，脑海中匆匆闪进。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走进夜迷宫。收音机陪伴，偏偏一首首歌也似是为你写的，多么心痛。假装的一切也像是全扭转你当初影踪，只好飞车到夜外，但求逃避这些心理作用。前尘就似火花，脑海中匆匆闪进。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走进夜迷宫。身边有某个足伴，随缘你彼此也戏弄。然 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再着眼，夜迷宫回头独个只好乖乖的走进夜迷宫。 网上情，不敢老的爸爸。我爸爸老来得子，我出世的时候他已经整整五十岁，比我大了五十年。我出世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很开心摆了十围酒，开了两年都不舍得喝那支酒。八岁的时候爸爸带我学音乐，由屋企到这个音乐学校如果呢坐单车一个钟头，所以每次回家已经好夜了。后来爸爸决定要买一架电单车，学揸电单车，等我可以快啲回家瞓觉。妈妈就话啦：你咁大年纪仲学电单车？爸爸拍拍自己膊头话：咩呀，我咁后生揸个电单车有咩出奇呀？后来佢退咗休啦，冇嘢做。好在以前学过补鞋，他就在街上面开一个档口帮人家补鞋。他有个旧同事经过就说：喂老王，退了休就唞下啦，咁大年纪。爸爸揽住那只鞋一路做一路说：搞错啊，我咁后生，如果唔做嘢会病的。以前我唔明白点解爸爸成日都唔认老嘅。后来我终于知道原因。喺我中三嗰一年，爸爸喺学校附近租到间屋，搬去近啲，佢会等我翻学易啲，仲将个鞋档搬埋过嚟。有一次我帮佢收档嘅时候，有个女人行过话：，唉，个孙都咁大啦，仲咁搏命，等个仔养好过啦。佢以为我系佢个孙啊，我企喺旁边，块面好热，好尴尬。我就同佢讲啦：，阿爸，你唔好再出嚟做嘢啦，屋企又唔系穷。佢笑咗笑话：，唉，我咁后生，赚多啲钱啊嘛。其实呢个时候佢已经68岁，本来挺直嘅腰身已经有少少拘扭啦。大学嘅时候我翻大学同爸爸好少见面，都系喺电话里面倾偈。爸爸次次都话：嗱，要使钱就使钱，唔好咁寒酸。我后生啊，我仲赚到钱养得起你噶。佢呢个说话令我相信佢仲系好后生，搵到钱冇问题，所以我好少担心佢，我连电话都好少打翻佢。后来我连谈恋爱、买屋都系心安理得咁接受佢经济支持。其实呢个时候嘅爸爸已经80岁，但喺我脑海里边一直以为爸爸身体健康啊，冇病冇事。点知有一日妈妈打电话嚟话爸爸脑出血，原来佢一直有高血压，唔敢话俾我听。爸爸瞓喺床上边，好憔悴，头发白晒。佢同我话：阿仔，我一直都唔敢老，我怕我老咗你就冇爸爸，冇爸爸嘅锡，冇爸爸嘅照顾，所以我唔俾自己变老。我成日同人讲我好后生，原来我都系会变老。原来咁多年嚟，爸爸一直用行动语言激励自己，唔俾自己变老，要保持年轻嘅状态。他希望赚多啲钱俾佢嘅仔，即系我。佢唔想我因为有个年迈嘅父亲而自卑自怜。今日佢终于老了。 门前老树正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 时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 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 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 叫你马骝师，系啊！ 哇，我觉得越来越放肆。 唔系啊，马骝师， 都叫你 马骝师，我听到， 我系 听到啊！ 我又乡下，乡下个 口啊！乡音无改，鬓无吹， 未改啊！ 系啊， 马骝师，先生先生， 佢真系越来越放肆， 我觉得系好 Q 啊！ 我中意咁样噶， 我真系想搣佢块面。 好啊，我教你噶， 点搣啊？即系撕烂佢。一定要搣佢噶嘛？ 好嗱，今日讲一样嘢咧，我要先嚟俾你哋估下嘅， 系好啊， 就系呢个水果喺中国嚟讲咧，好有意义， 嗯， 有几千年历史嘅 盘头， 你一定系啦，盘头黄毛盘头，三千年海花，三千 系啊， 三千零成熟， 梗系错啦，你以为你好醒？ 我知，提子 错， 西方面 两个字嘅啫。呢样嘢咧好吉祥嘅，嗱， 苹果， 苹你个头，你听埋我讲先啦。 苹果好似唔系好中国， 咪咯， 蛇果， 跟住啊，一定唔系橙， 系咪呢两个字咧？佢寓意吉祥啊，即系个谐音啊， 已经好耐噶啦。 点解吉祥？ 系啊，嗱，因为佢咧本身呢个果咧红色噶，代表吉祥啦。 荔枝 错， 红色。 你哋听埋先啦，你哋唔好咁肤浅啦。 好想估中啊， 系 啊， 你依家心红，我知佢颜色红。嗱，仲有佢咧，用佢 大定细噶， 擘开嚟咧，好多果子喺里边。哦，于是咧就代表 番荔枝、 红花石榴、 子千酸咁嘅意思。 哦， 系啊，嗱，你估中咗噶啦，系石榴。 哦， 石榴啊，好耐噶啦呢样嘢。 但我印象中咧，石榴。 有 好似有兩款嘅， 係啊， 石榴同埋番石榴， 番石榴啊嘛，番石榴係 兩樣嘢嚟嘅，都係嗰一種嘅系列，係、 嗯、 啦， 都係一搣開都好多籽 啊，係啊，但係番石榴就唔係好角嘅，一粒黃色，但係咧、 哦、 石榴咧你搣開咧全部一粒粒嘅、嗯，於是咧佢就代表百子千孫啦，呢、 哦、 樣嘢咧好耐歷史㗎啦，我個 friend 張軒。 出事西域 系啦， 系咪佢？ 佢就喺嗰度带翻嚟噶啦， 系、 哦、啦。 所以我咪就系话，应该唔 系即 系 外国嘢咯， 系啦， 系传入嚟噶。 系啦，阿张生带咗好多嘢翻嚟啊，系啊 ，imported 来佬货， 来佬嘢，来佬嘢， 系啊， 入口嘢， 入口嘢啦。 所以我觉得头先你、嗯、你 契子都系佢攞翻嚟嘅。 我觉得头先佢咁样讲嘅话，系会令到我哋 系啊，佢唔想我哋估到啊，因为 系、哎、你哋咁心急，你太性急啦，系、嗯、啊。 咁你 仲有冇其他生果啊？ 莫呢样嘢真系好有寓意嘅，系、嗯、啊，就唔同橙啊，石榴， 我真系唔知啊， 我都唔知。 石榴嗱，你听过唔系头先讲咗啦，嗱、嗯， 百子千孙 拜到石榴， 石榴群下， 系 听过啦。 点解叫拜到石榴群下？ 一阵讲你 听，因为有石榴姐咯，我认得石榴姐。 啊有啊、 石榴姐系乜嘢啊？ 我知道我知道，三少姻缘里面其中有一个叫做石榴噶， 系周星驰电影 嗰 个 石榴啊，系啊，阿秋香个 friend。佢、 啊、 最叻嘅 系 炒饭、啊， 佢嘴唇好粗噶， 真 嘅 有个石榴噶。 所以石榴其实喺中国历史嚟讲真系好重要。 但系番石榴就摆到明系外国， 系 咪？ 番国 啦。嗱，你记住，我另外仲有一个老友咧，佢咧画佢嗰啲画嘅时候咧，佢、永远都有呢一朵花，石榴花。 张大千 唔系， 黄希之。 黄希之画画啊， 唔系写 系啊，人哋画呢个人 哦， 系啦，咁佢就系阿钟 Sir 钟馗啦，我老友。 关钟馗 钟馗有朵石榴花， 系啊， 佢唔系有把扇嘅咩？ 有个蝙蝠噶嘛， 系咯， 画咧，即系画佢嘅画啊，个像佢就 系 攞住把扇，然后有只蝙蝠， 咁朵花画喺边啊？ 龟塘仔， 摆块面度， 唔系，因为咧石榴咧。原来咧 同捉鬼有咩关系啊？ 个作用喎， 系咩？ 系啊， 系咪折嗰啲佢嗰啲石榴嗰啲花？唔系 枝，你唔识你就开心啲听啦，好唔好？ 呢个系一个 question 嚟噶，我问你系唔系？ 系 啊， 你个样， 我问你系唔系？你做咩要打击我？ 就系老师啊， 老师你唔可以攻击细路长个样噶， 就系开心先要问啊嘛。 OK OK， 系咁啊， 系啊， 又系老师一 不耻下问啊嘛，老师。有冇事啊？记住， 细路仔你唔好喊啦！ 你要氹翻， 系啊！阿老师都唔系第一日咁噶啦，我哋都习惯噶啦。 佢一下都系咁噶啦。 但系你强心中嘛？ 系， 我唔系啊。 讲到边度啊？ 讲到呢、這 个 系钟馗咯， 因为咧其实 劈斜 石榴咧，佢咧就系呢一个农历五月嘅时候咧就会开花啦。因为五月咧其实咧好多 端午节 吓，好多嗰啲邪嘢出 哦系啊，唔系鬼节先出嚟嘅咩？ 嗰个月出世， 我系 邪马， 邪马。 冇嘢啊！ 你激嬲咗我，你氹翻我。 我唔氹你，氹你 嘅 啫。 你激嬲老师喎、啊，我依家点落台啊？ 唔好嬲，我请你食猪头。 老师唔会咁易嬲嘅，老师。 我请你食猪头啊！你呢个猪头翻嚟，我帮你煲粥。 以形补形， 猪头补猪头。 老师对唔住，讲太 嘢，你咪多嘴。 顶仔，顶仔。 几好 快快， 佢好少气啊！ 系啊系啊， 佢啦、 啊。好，你咁醒啊嗱，我又转咗个 syllabus。 好， 你知唔知咧？石榴咧，石榴花咧，其实咧外国咧，有一个国家，攞佢嚟做国花。 嗯， 边个国家？ 請問是乜嘢國家？即係你講緊係歐洲啊？ 我可以俾四個答案啊！ 石榴啊！ 誒，個國家三個字嘅，佢連個國徽都有呢朵花。 我唔知啊， 唔知啊， 唔識啊。 俾你試， 俾你個頭。 佢總之係三個字嘅， 三個字就講 㗎 啦。 係啊， 西班牙， 冇錯啦。 嚇， 真係西班牙， 撞中啊！ 你學西班牙嘅，你竟然 我心諗唔得，要睇下先。 真係， 真係咪㗎？ 係啊，佢咧， 石榴花， 石榴花咧。國花 西班牙話點講 啊？國花係石榴花， 點講啊？西班牙話 唔知石榴花，我連英文都唔識講石榴花。 仲有佢個國徽， 我只知個 P 字頭。啊，冇嘢，係啊，唔好理我。 佢個國徽都有個朵花喺度， 係。 但係有冇意？有冇用意㗎？有冇故事㗎？即係點解用呢個花？ 哇！你咁樣講，我以為佢係一粒核嚟 嘅。睇下睇下睇下， 我真係冇留意過 咯。佢嚇？佢話咩得啦咁樣？ 唔係呢個係人哋國花嚟噶嘛， 都唔似一朵花， 都唔似。係啊， 你哋係咪好幸福咧？ 係啊， 有我一個咁好嘅老師，可以將中外嘅知識俾曬你哋。 好好啊，融會貫通。 咁但係點解佢選用呢種花有冇原因？ 梗係有啦。 你可唔可以講埋啊？ 有啊，而家睇緊啊。 西班牙 都幾長喎。嗱，長話短説啦，佢就話咧，西班牙的國花石榴花有什麼傳說？据说在2000多年前，欧洲西班牙国王的女儿玉贞公主爱上了一个平民家庭的小伙子，但是国王不愿意，不让他们成亲。那究竟事续如何呢？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因为都挺长的。 是的，拜到石榴群下，是 不 是？拜到石榴群 就 不 是那个中国故事。 那个中国故事你是不是很想听呢？ 是 的，我想听这个多一点。 好，话说呢，唐朝。啊，唐明皇咧好中意啊杨贵妃， 梗系啦， 中到佢死喎！而家我觉得唐明皇你仲系睇西班牙 王啊，杨贵妃冇听紧噶， 唐明皇好中意杨贵妃啊嘛，中意杨贵 妃好似你咁噶嘛，成日想中意食荔枝噶嘛， 系啊， 先讲埋先， 快啲啦！妃子笑就系因为佢啊嘛， 妃子点样笑啊？你话咧？ 呢个系傻笑，呢个 佢笑得好好啊！ 妃子傻笑呢个， 但系唔系我真啊，睿睿前辈嗰个唔系妃子笑，系疯子笑， 一个新嘅品种，你未食过咧？我带你翻去食， 六月一齐食荔枝， 好嘅。 好嗱，讲翻先， 系咪噶？ 如果有一个品种叫疯子笑， 都几好啊， 正 啊 叫风骚笑仲好啊。 喂，其实呢啲故事都系即系作 传嚟传去啊。 喂，疯子笑嗱，样样掂啊呢个。 我觉得系 咁样， 系啊。 咁点啊，石榴群啊？ 系啦，阿 唐明 皇咧就好 中 意杨贵 妃， 杨贵妃咧好中意食石榴噶喎。佢亦都 石榴食得嘅咩？ 我好中意食 石榴食得 哦，即系生果嗰只石榴。 好多嘢佢中意食嘅，你唔好咁疑惑啦。即系等于你中意食芒果，你可以同时中意食榴莲，系咪啊？ 但你一定会有你个 favorite 噶嘛，即系最 favorite 嗰只噶。 我知嗱，因为咧 杨贵妃就 favorite 呢个石榴， 我从来都冇听过话即系杨贵妃 中 意石榴。系啊，佢中意食 嗱。 荔枝就 係 荔枝咯。 佢又真係好中意食石榴嘅。唐明皇咧就為咗佢咧 種好多石榴樹， 就做將嗰啲石榴樹咧就種喺咩池啊？ 石榴池。 華清真 係啊？係啊。 華清池 係啊。 華清池 真係㗎。係啊係啊 係 啊。 咁種喎 係啦，仲有咧佢藏王嚟啊嘛。另外咧，因為咧。石榴咧红色代表吉祥嘅，咁咧啲中国咧亦都可以将好喜欢将啲石榴花呢个形状咧就绣响嗰啲衫啊、布啊， 代表吉祥。 肚兜啊、枕头袋啊咁样样。 肚兜点解系吉祥啊？ 你笑咩？ 冇啊，我谂起都几靓啊，好靓。 你都未见 过，我头先咪见到咧，你话国旗度嗰个嘛？ 嗰个系西班牙嘅士兵。 系咯，咁啊， 系啦，系啦。 如果你净收啲花咁 啊，因为再题外话一句啦，其实咧啲人咧嫁妆咧都好中意摆啲 石 榴喺度嘅，因为代表达子千孙，系啦。 唔系摆椰子咩？ 都有 颠覆咗我平时 唐朝嗰时系啊，同埋咧枕头 冇留意， 枕头袋咧又会绣啲石榴啊，肚兜又会绣啲石榴啊，咁样样就代表幸福啊、喜庆啊咁样样。 辟邪啊，同埋可以 辟邪唔关结婚事啊， 你头先话中葵啊嘛， 辟邪噶嘛， 系啊， 你话中葵有个石榴花嘅， 我哋即刻作句辟邪石榴， 石榴啦，今日。 我哋学石榴，马老师今晚都扮狗，得唔得？ 见到你个样唔会呕。 错嘅呢啲系，原来差劣嘅。咁继续讲翻啊，杨贵妃好中意红色，于是咧佢啲衫啊、裙啊，全部都系。红色 系咩？ 系啊，红色同埋石榴花。 但系红色又受翻个红色嘅石榴咪 睇唔到咯，黐底喎。 系、啊， 你又唔识刺手，咁有又唔同颜色嘅红啊嘛，有深红、浅红。 系系。 咁咧，其实咧，佢阿唐明王咧就中毒啊，咧杨贵妃死下死下噶啦。佢仲吩咐啲大臣咧，嗱，以后边个见到杨贵妃咧，都要咧同佢 跪下下拜， 系啦，即系请安。咁咧，其實啲人咧都覺得有冇搞錯啊？ 佢係妃子嚟啫， 好巴閉咩？咦我我咦我我咦我我，一路 我都覺得唐明皇唔啱，唔好咁啊嘛，大人你啊嘛， 係啦係啦， 真係噶。 咁咧於是咧，啲人咧就話啦，以後咧即係見到阿楊貴妃咧都要咁樣去跪一跪咧，係啊，就覺得好唔爽唔舒服。咁咧從此咧嗰句説話咧就演變成啦，拜倒石榴裙下呢句説話係咩意思啊？你感覺 拜倒石榴裙下係 中意咗 一個 人咯， 係啊，就為佢跪啊嘛，係 啊， 臣服啊， 係啊， 但係啲人嗰啲大臣就係唔想臣服佢啊嘛。 即系呢个算系有啲矛盾性嘅，本来就来自一个你唔想做嘅行动， 系啊， 但 系 而家拜到石榴裙啊，就真系中意咗个女仔噶 啦。 咁实质上应该系点样用噶？ 拜到石 榴 裙 下 咧，就系为啲男人咧，就系好中意个女人，愿意咧为佢 心为 佢 死， 系啦， 卑躬屈膝， 系啦，类似一只兵咁啦，系啦，阿梁同学， 系 拜到石榴裙下，加埋一个兵字，你造句， 加个兵字啊， 系 拜到 士兵个兵啊， 切。拜到石榴裙下，士兵都话啊，哈哈哈！ 呢句你觉得系一句句子咩？有咩深层意思啊？ 未完噶，未完噶， 未完噶，你继续。 未完 兜 后， 因为系啦，士兵都话哈哈哈！我想今晚带佢回家。 你找到人啊？ 洞房之前问下阿妈。 多咗啦， 多 咗啦， 呢句有。你继续，你系咪想啊？你好埋嚟。 拜到石榴裙下，杨贵妃都说请喜欢我吧。 咁咧，你哋咧其实都食过石榴味噶？ 食过 。 我唔中意， 你唔中意食 啊？系啊。 点解嘅？ 好贵啊！ 除咗贵之外咧， 贵噶。同埋 你知唔知 道？我唔知佢点食噶？系啊，切开佢就跟住粒粒噶嘛。 好有用啊！ 系 啊， 抗氧化系抗氧化非常犀利。 抗氧化仲有咧？ 抗氧化好靓咯，我觉得。 仲有佢好多药用噶喎。 系咩？ 例如咧 啊 ，Picture。 一定是 哇我今年快到食 老师没时间了 他可以 亚风流 止血啦止泻啦还有很多作用的即是他本身石榴呢他的皮啊果子啊都很有价值的、 哦、 以前呢人呢疯狂到呢拿石榴那些纸呢去赌博占卜 赌博 赌博 占卜 好似 我 嗰啲 玩 翻摊，玩翻摊咁数单双，系啦， 好似掹啲花 啊， 掹羽毛， 掹花瓣啊 ，You love me, you don't love me， 都几难 玩喎， 系啦。咁另外咧，就用嚟测下有几多人中状元嘅，就睇下有几多粒子啊里边，就睇下今年，譬如话佢嗰条村有几多人高中状元啊，明唔明白？ 明白。 不过真心系香港买都真系几贵，几十蚊一个。 系啊， 咁你土耳其啊， 系。 首先你下次咧带埋翻嚟请我哋食啊嘛， 我冇问题啊，但系呢度唔食得嘢噶嘛， 我哋喺出边食啫嘛。 冇问题啊，可以带翻屋企食噶嘛。 系啊，又食又拎，你都识噶啦。 深刻刮飞一般过路人的你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城门隧道和狮子山隧道将会分别在今个月二十一号和今个月二十八号清晨五点起实施二通行，到时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透過二通行繳交隧道費，無需停車或者排隊付款。為配合實施二通行，城門隧道一帶將會在今個月二十號晚上十一點三十分起，分階段實施臨時交通措施。城門隧道來回方向由今個月二十一號凌晨四點三十分至到五點全線封閉，以便進行關閉收費亭設施以及更改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等的工作。至於獅子山隧道臨時交通安排將會在今個月27號晚上10點起實施，獅子山隧道來回方向及龍翔道來回方向往獅子山隧道的支路將會由今個月28號凌晨4點30分至到5點全線封閉。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成人纸尿片、纸尿裤或者尿渗垫，发现13款样本透气程度较低，两款回渗较严重，一款渗漏量较多，亦都有样本验出真菌和游离甲醛。另外5款样本在包装上只是列明产品生产日期，未有说明保质期或者有效期限，两款更加完全没有标示相关资料。消委会提到，同类产品不同样本的每片平均售价相差可近一倍，估计使用者每月花费在相关产品的开支最高可达1600元以上。其中售价最高的尿片样本每片售价9.3元，但是总评分只是由3分，表现较逊色，反映产品质素与售价没有必然关系。消委会提醒市民在选购成人纸尿片或尿裤等产品的时候，应该先了解使用者的失禁程度、活动能力和生活习惯，选择最合适的产品。消委会测试市面16款滑板样本，发现其中12款未能够符合欧洲安全标准，包括5款的板身样本结构不安全，10款未能够通过模拟跳跃着地的跌落测试。消委会又指11款滑板的标签资讯不足，没有在包装上标示最大承重量。5款样本不符合欧洲标准之中的结构要求，具潜在安全风险，包括板身两端呈尖角、固定轮子的螺丝超出板身、板身表面过度平滑等。在10款未能够通过模拟跌落测试的样本之中，5款会出现破裂。另外部分平价的 B 级承重滑板样本标示适合3岁以上儿童使用，但是部分标示上欠缺安全指引。 食衛會提醒家長留意，五歲以下幼童大小肌肉控制仍在發展階段，美國兒科學會不建議幼童進行滑板運動。香港居民梁成云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今日一审公开宣判，认定梁成云触犯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财产500,000元人民币。內地傳媒報道，現年78歲的梁成運持有美國護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蘇州市國家安全局在2021年4月15日依法對他採取強制措施，法院在今日公開宣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78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43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2点，系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8升9.6，盈富基金19.81升6仙，美团134.4升2.6，阿里巴巴84.75升1毫，中国移动64.95跌1.05仙，恒生中国企业67.38升1.6，京东集团139.9跌4.9，建设银行5.27跌4仙，比亚迪股份242.8系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36.04，瑞士法郎0.898，加元1.356，人民币6.963，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568点，升180点。港金报1884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4.3美元，卖出20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封路情况，油塘的高超道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5点钟，高超道近住高宜村的路段是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坑口的超顺路都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晚上的7点钟，超顺路去返宝邑路方向近住银澳路的中快线都需要封闭。另外车辆是禁止由超顺路右转入银澳路，咁驾驶人士要留意返。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向工业村，还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 1-800-330-88河，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女强人董事界向丈夫李宇文讲自己嘅心底话： 我做金融噶，我哋唔会嘥时间喺无谓嘅嘢度。你就系得咁多时间噶咋？要搵份工嘅，一系就搵份收入高嘅，一系就地位高嘅，你两头都唔到岸。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们的区议会本应是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没办法正常运作，病了。现在是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的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的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听完呢一个估下估下学古文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咧就讲下电影电视啦吓、 嗯。 我今日咧讲嘅一套咧新喜2023年，啱啱讲咧琴日母亲节啦，就咁啱睇呢套戏咧，亦都系讲妈妈嘅。呢、這个叫 The Mother， 就系咧中文译名叫慈母杀心啊，即系杀人嘅杀啦，或者另一个译名叫慈母本色，咁啊唔紧要啦。即系总之咧就系话讲一个妈妈为咗佢一个12岁嘅女咧。系即系叫点样咧？同两队嘅恶人啦吓，即系嗰啲叫黑社会咧，系对抗。做嘅就系 Jennifer Lopez。咁佢讲到咧戏里边咧，首先咁讲咧，大家对于打女呢一个咁嘅形象咧，会唔会已经有种感觉啊？嗱，打女呢一种角色咧，戏里边咧好特别嘅，佢唔单止要演出。佢仲要打嘅，有好多动作场面啦，同埋佢动作，即系佢平时喺戏里边咧，佢一定要好硬桥硬马，先你要 convince 到佢真系打得噶嘛，系、嘛？咁以前我哋香港都有好多，譬如杨紫琼都系啦，吓郑佩佩啊，好多啦。咁戏里边咧 ，Jennifer Lopez 咧，本来以前咧最早其实系 soldier 嚟嘅，即系个军中一个好射击，即系佢系形容佢系射击好准嘅一个嗰啲叫追击手啦。咁、后来因为得罪咗退役之后咧。就參加咗一啲嘅即係商業嘅行動，得罪咗一啲黑幫，咁就要追殺佢啦。咁嗰陣時佢啱啱就生咗個 B B 女，咁因為呢個得罪咗黑幫咧，佢驚會影響到個 B B 女第時都有危險，就放棄咗唔養啦，簽咗張紙咁樣同拜拜。點12年後咧，當佢女大咗咧，嗰啲黑幫追到嚟，就捉咗佢個女，於是佢就講佢下半部咧，成套係點去救佢女啦、救唔到啦，因為啲人已經追曬嚟啦，圍住曬咧，佢點樣係教佢個女保護自己，譬如開槍啊等等等等。咁成套戲咧其實 O、OK, K 好睇嘅，有好多槍戰場面啦，但係嗰啲叫埋身，譬如我哋打女嗰啲肉搏咧就冇噶啦，純粹係啊開槍啦，同埋一啲飛車鏡頭啦，咁佢都做得不過不失嘅，我咧覺得 Jennifer Lopez， 但係套戲都幾長下，足足2小時。咁变咗有啲场口咧，我觉得其实可以省略咗咧，会更紧凑啲啲咯。咁、如果大家喜欢睇啲比较紧张啲嘅剧情片咧，《The Mother》其实都一个几得意、几好嘅选择。 有冇啲母女情嗰啲感动？ 有嘅，因为其实佢咪送咗俾人嘅、所以佢突然之间喺佢生活之中出现咧，佢个女最初好怀疑，但系睇啲蛛丝马迹，佢会问佢：你系我妈妈啊？咁样，因为佢知道自己系一个寄养嘅小朋友啦、其实你系咪我妈妈？咁佢最初佢唔肯認。 嗰時呢個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個小朋友幾大啊？ 12歲。 12歲。 其實個小朋友一出現已經係12歲。因為佢一出世，佢已經將佢送走咗啦嘛。 我諗起我早前介紹嗰套《格殺福信》。 係，我都諗起呢、 這 個。 係啊，係咪好似啊？ 韓國電影。 係韓國電影，個媽媽係殺手嚟嘅，咁同佢女又好疏離嘅。但係我覺得，即係如果阿 Michael 講呢個母女情咧，我又諗起嗰個《格殺福信》。我覺得格，即係我睇過，我冇睇過你嗰套戲，我覺得嗰套嘅母女情寫得幾好。 你睇埋之後，下個禮拜話俾我聽，俾翻報告我哋啊。 可以啊， 仲有個 compare and contrast， 冇錯啦。 OK，analysis 係 一個分析俾我哋。 好， The Mother。 當我要介紹嘅咧就係一套電影嘅介紹咧。 咧就叫做 the haters， 就叫做仇恨之网，嗯、或者我见到有一啲地方嘅话咧系会译成咧就叫做仇恨网络嘅，喺、嗯、一个电影平台嗰度可以睇到咧，就系2020年嘅一部波兰嘅震律电影。 哇，波兰即系呢个地方真系唔可以睇少。 系、 嗯， 呢、這个我觉得佢好靓， 好劲， 系啊，同埋真系好劲，嗰种感觉你会觉得佢好潇洒啦，同埋佢就系好特别，有一种味道嘅。嗱，其实咧讲紧个主角咧叫小汤，本来咧就系一个法学院嘅学生嚟嘅，因为抄袭论文而被大学咧就开除咗佢个学籍。咁、嗯、其实佢有一个嘅就系赞助学费俾佢读书嘅个 uncle auntie 嘅，咁其实系上流社会啲有钱人嚟嘅。咁、嗯、而且佢亦都中意咗呢个 uncle auntie 嘅一个细女，但系个细女咧就系嗰啲咧烂泥扶唔上壁啊，但系个家姐嘅就又靓啊又叻啊咁嗰、嗯、种嚟嘅、嗯。好啦，咁其实佢中意咗 uncle auntie 嘅细女咧，咪当佢被开除学籍嘅时候咧，就去佢哋屋企度作客，本来系想话俾佢哋知，咁就系即系自己会被开除学籍，咁、嗯、佢要津贴佢噶嘛，佢、嗯、要赞助佢钱噶嘛，嗯、就谂住佢就可以还钱俾佢嘅。点不知佢唔知突然间咧忽萌其想咧，就谂到将嗰个自己嘅手机摆咗喺佢哋嘅屋企嗰度进行偷听，佢、嗯、想知道究竟喺佢哋嘅心目之中系点样睇自己嘅、嗯，因为佢自己呢个小汤我出身唔好，佢系一个就系冇背景啦，同埋佢就系一个贫穷嘅小子嚟嘅。点、嗯、不知就因为咁样嘅话咧，就听到佢哋喺佢背后嗰度不停咁笑佢啦、嗯，原来系睇佢唔起嘅，咁、嗯、就埋下咗有好多嘅伏线嘅，就系佢希望可以对一啲背后睇唔起佢自己嘅人嘅话咧，就会进行报复啦、 嗯。 之后佢加入咗有间嘅公关公司。呢间公关公司咧好得意嘅，就系以咧网络散播谣言啦，去帮人哋进行污蔑啦，仲有个就抹黑啦、嗯、等等呢啲咁样嘅伎俩咧嚟去争取佢哋嘅 client 嘅、嗯，而且里面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因为咧佢哋嘅公关公司嘅伎俩咧系用《孙子兵法》， 嗯， 哇， 从中嘅话就教咗佢有两样嘢，就系、是、美人计。同埋計計中計，美人計同埋嘅就係反間計，佢、嗯、就利用咗呢啲咁樣嘅嘢嘅啦，就將自己嘅復仇計劃咧用咗呢啲方法就擺咗落去。嗯、好啦，咁其實佢就亦都係成功咁樣咧，就喺呢間公安公司嗰度咧，就去擊倒咗不論係網紅啦。仲要幫嘅 client 包括係啲咩嘢咧？就係、是、一個候選市長嘅一個候選人，佢本身係一個同志嚟嘅，咁、 嗯、 佢就不惜。公本亦都不惜去做任何嘅嘢，去令到呢一件事嘅就系、是、去污蔑佢啊，去抹黑佢啊等等啦。至于里面佢做咗啲咩嘢嘅话咧，我就唔想再多透露啦、嗯嗯。甚至乎会做到嘅就系喺网络上面认识一啲激进嘅分子，自编、自导、自演一个戏码、 嗯， 令到自己一步一步咁样上到去上流社会。 哇！嗯、喂，我觉得咧，你介绍呢套戏咧，嗰啲桥段咧好吸引，即系等于你上次话嗰、那个学犹太即讲假 嗰、 那 个叫假， 嗰、那个系波斯语， 对唔住， 波斯语 系啊，我觉得呢啲有桥嘅戏咧，我觉得好吸引。 冇 错，啱啱你讲呢套戏咧，啲嘢好 current， 好当下。 同埋其实你真系 网络， 同埋好人性啊， 好人性。因为你里面你有见到有好多嘢嘅话，其实都系一个虚拟世界里面佢自己一个人做出嚟噶。 系咯，即系原来乜都冇嘅，全部 乜都冇嘅。同埋佢就係借用其他嗰啲可能公安公司其他嘅同事嘅咧，開佢哋啲 account 啦，盜用佢哋嘅身份都去做一啲嘅就係即係不法嘅嘢啦。其實你唔覺得好恐怖咩？ 我覺得 佢講緊呢一樣嘢。同埋嘅就係其實佢會做呢啲咁嘅嘢嘅話，係就可以喺呢一個嘅網絡上面嘅話，你可以打擊人啦，你可以製造輿論啦、嗯、仇恨啦、假象啦，佢不斷一切去攻擊別人，而一步一步咁樣將自己去踏入呢一個嘅上流社會。 又竟然得嘅喎，又竟然。 但係其實佢有一啲位係佢唔得嘅，但係佢點樣去扭到去令到嗰件事嘅就同自己無關咧？即係係啦，而且嘅就係、是、我最中意有時候有啲嘢嘅就係、是，當你有一個意念你錯咗。你就要唔知點解所有嘅事發生嘅時候，你就只可以一步一步錯落去、嗯，而最後尾嘅話就一個虛擬嘅世界嗰度咧，就會係蔓延到呢一種咁嘅仇恨、嗯、或者呢一種咁樣嘅嘢嘅話，蔓延去到一個現實嘅世界。 嗱、嗯，小楊嘅你冇睇啊，你越學越壞啊，冇俾佢睇，越學越壞。 唔使睇啦，你點解？而家呢個世界都係咁啊，其實 係啊， 即係 你睇嘅話咧，你會發覺 嘅 就係、是、話，其實有好多 多嘢你真係要小心，冇嘢係真㗎，啲嘢全部都係假㗎，係 啊， 係一個人就搞掂㗎啦。 網上嗰啲無論係傳言又好啊，睇到好似係真嘅都好 啊，嗰啲咩迷因圖啊，嗰啲、 啊、 全部假㗎。 即係如果你唔係當事人咧，即係就咁我哋旁觀者聽咧，好多時都會俾嗰個新聞寫嗰個人咧，會主導咗我哋嗰個意見， 冇錯，同埋真真假假嘅話，喺裏面嘅話，你根本自己唔 有時咧喺電腦嘅討論區咧，你見到有一百個人留言咧，大家都係啊係啊，可能有九十九個 都係 同 一 個人 嚟嘅，即係開唔同 account 可能。 佢裏面有講啦，就係話其實有啲嘢嘅話咧，就會係俾錢買咯，係 啊， 去邊個邊個度去揾一個印度嘅 haters， 就叫做 the haters 啦，係啦， 好正喎， 一定要 睇 呢一套戲， 好 都話唔準睇咯。 好 到你，好到我啦，都系关于波兰嘅，因为咧前个礼拜咁我咪分享完套电影，大家咪有推荐。喂，如果你想有兴趣睇二次世界大战嘅电影咧，一定要睇呢一个《The Pianist》啊，即系呢个钢琴战曲。 我醒起我都睇过。 我觉得如果你要俾我选嘅话咧，人生里面十大一定要睇 嘅 电影，呢一套 系 其中一套。 咁我都觉得嗱，成个气氛先啦，先唔讲佢讲啲乜。都幾嗰、那個歷史味道係好重啦，同埋拍得都幾 poetic， 即係幾有詩意，我覺得佢。 史詩式嘅電影。 史詩式嘅電影。 我同意。 因為咧，可能嗱講下個背景先啦，就係講呢一個納粹德軍啊，佢哋侵略波蘭啊，同埋咧以進攻呢一個華沙嘅城市咧做背景嘅，咁即係一聽就知道係二次世界大戰嘅故事啦。 冇錯。 咁都係啦，係根據一個真實嘅人物就是呢個猶太裔嘅波蘭作曲家同埋鋼琴家，個名有啲難讀啊，迪史洛斯碧曼嘅一個回憶錄，係啊，斯碧曼係啦，主要一個波蘭嘅鋼琴家嘅一個回憶錄。咁所以咧，其實佢好多入面嘅片段咧，都係真實發生過嘅。咁首先當然入面咧有好多係關於點樣德軍咧，納粹德軍點樣殘殺呢個猶太人啦。咁呢啲我就即係我諗任何一個二次世界大戰講德軍嘅咧，都係會講點樣殘殺啲人民嘅。咁呢啲我覺得唔係最令我 surprise 嘅部分。咁我陣間先講，我覺得我最印象深刻係咩咧？好講下背景啦。咁呢個男主角阿斯碧曼咧，其實喺波蘭電視廣播台，即係廣播電台入面咧，係做鋼琴家嘅。咁就喺二次大戰嘅時候咧，咁一個關於佢點樣逃亡啊，同埋點樣自保嘅故事嚟嘅。咁其實一開始咧，呢兩個鐘頭嘅電影咧，一開始就講納粹德軍就入侵呢一個波蘭啦。咁首先咧，佢哋就圍住啲猶太人先嘅，設立咗一個地區咧，就話嗱，所有猶太人咧都唔可以喺其他地方住啦，一定要住入去我哋呢個特設嘅猶太區。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一個貧民窟嚟嘅。咁點解德軍要有呢一個咁嘅做法咧？其實就係想一步一步收窄佢哋嘅範圍啦，即係就捉曬佢哋咧，就 集中營， 係啦，運曬集中營，其實就去殘殺滅絕呢一個猶太族。 冇錯。 咁就正當呢個男主角同佢屋企人咧，俾人捉上火車要運去呢個集中營嘅時候咧，就咁啱啊，男主角一個朋友就係做當地嘅猶太警察隊，咁就因為權力嘅問題咧，就拯救佢出嚟，就令到佢唔使運去集中營。但係佢啲屋企人咧，就從此同佢分開啦，因為屋企人要去集中營嘛，佢就唔使。咁所以個故事就係呢一個位開始咧，就講佢點樣離開咗屋企之後咧，要慢慢去逃亡啦，要左匿右匿啦，要逃避呢個德軍嘅追殺啦。咁啊，當中咧都佢喺逃亡嘅時候咧，都見證咗好多納粹德軍點樣去殘害啲猶太人啊，包括可能即係喺個樓宇上面直接生勾抌佢落嚟啦，又可能即係要放火啊，燒曬佢屋企 啦， 係啦。咁呢啲我都覺得唔係最新奇，因為套套二次大戰嘅電影都係講呢啲噶啦。唯一我覺得最感動咧，就係講佢最後一個左匿右匿嘅地方啦。佢匿入一個廢棄咗嘅德軍大本營，即係本身咧啲人喺度即係整點即係統戰啊，點樣去入侵嗰啲計劃嘅嗰啲地方咧？咁啊，德軍大本營，但係已經廢棄咗噶啦。咁啊，匿下嘅時候咧，佢就要揾嘢食，因為講到佢三日咧冇食過嘢啦。咁喺佢揾嘢食嘅時候咧，咁啱揾下，可能揾開嗰啲罐頭嗰啲聲音太大啊。咁啱喺佢前面出現咗一個德國高級嘅指揮官，問佢：你喺度做乜嘢啊？佢話。我喺度揾紧嘢食，个军官问佢：咁你系做乜嘢嘅本身？佢话：我系一个作曲家同埋钢琴家。咁啊，军官就话啦：咁样，你可唔可以而家即场弹一首歌俾我听？咁咧，佢其实讲紧佢逃离呢个时间咧，我谂都有两年几嘅时间。其实喺呢个期间入面咧，佢冇弹过钢琴嘅。咁佢就好啦，我就即刻挥毫弹一首歌俾你。咁一弹嘅时候咧，呢个德国军官咧已经俾佢嘅琴技咧。震慑咗啦，之后咧反而冇杀佢不得止，我睇到呢我都 我都唔敢啫，会唔会杀佢咧？会讲到呢个就佢死咗咧？点知个军官就话：好啦，我帮你去匿埋啦。同埋咧，你匿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德国大本营，因为讲紧佢哋本身系咪废弃咗嘅？之后咧就讲呢个德军咧去翻呢个地方度成立翻佢哋嘅司令部啦，佢就住喺楼上司令部嘅屋顶，而且呢个军官咧就定时定候都攞嘢食去接济佢嘅。之后个军官就话啦：你挨多两三个礼拜啦。我哋好快打輸噶啦，咁樣，哎， 幾好， 咁搞笑一個軍官， 佢就因為咁樣做咗朋友嘛。 冇錯啦，之後咧，嗱，呢個電影咧其實就咁就完咗啦，去到意味部分。但系咧，我覺得最新奇同埋最興奮咧，就係我之後咧上網去翻查翻呢個德國軍官嘅人名啊， 有呢一個人， 有呢個人，而且呢個人咧，佢真係大大話話咧係不下於咧救咗60個猶太人，係啦。不過最後咧就講佢即係都好唔好彩啦，因為打輸仗嘛。咁聯軍呢個蘇聯軍咧就捉咗佢去集中營，咁佢都係不幸逝世嘅。但我覺得最開心就係竟然係一個咁殘忍嘅納粹德軍入邊，竟然出現咗一個咁有善心同埋咁善良嘅一個人，我覺得係都匪夷所思嘅。 你能够讲话呢一套戏嘅话，其实一个史实嘅话咧，你不能不提嘅就系佢个导演系波兰斯基，而波兰斯基佢本嚟嘅话，亦都系一个波兰嘅犹太人，系啦，佢亦都系有好多里面嘅细节上面嘅嘢咧，例如佢哋着嗰啲衫啊，或者系点样行刑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嘅话，就系佢细个嘅时候亲眼目睹嘅嘢，所以好多时候佢谂住喺回忆录嗰度里谂住嘅就系攞啲桥段出嚟嘅话，佢就话你照我咁拍啦，因为嗰啲嘢就系我自己细个嘅时候亲眼 真实性好高。 所以真係好好睇， 聽嘅聽嘅。 我依家我得閒無事咧，我買咗 DVD， 我就會睇噶啦。因為你每一次你睇佢嘅話，你都會睇到佢裏面啲嘢係好細， 好真實啊！你會睇完佢嘢，你覺得咦，好似就係置身在嗰個時代，係 啊， 喺當下嗰個畫面。好有壓力嚇、啊。好，馬老師， 好，我介紹呢套戲比較新嘅戲，就叫《斷網》。咁呢個導演咧叫黃慶芬。啊！佢第一套戏咧就系港产片，佢、第一套戏咧就系《陌路人》，攞咗好多奖，就系呢个导演。呢、个导演咧，其实佢从事呢个电影行业已经差唔多20年，佢一直都系跟住阿郑宝瑞嘅，所以我觉得新导演咧都系要支持嘅。咁《断网》呢套就系讲香港啲网络金融网络嘅即系罪案啦，系咁角色有林家栋。仲有郭富城同埋任达华等，仲有其他演员啦。咁佢呢个故事咧，讲一啲罪案嘅。咁我觉得有一样嘢几好睇嘅咧，就系当喺网络世界咧，如果系啲电影表达咧，通常啲嘈嗰啲线走嚟走去，撕枝啊等等，佢系用啲人喺个森林嗰度戴住面具喺度跑嚟跑去喺度追逐打。我觉得佢用呢一种嚟表。達個網絡世界，一個虛擬嘅網絡世界，然後佢實體化咧， 即係好似喺個森林裡面咁樣，係咪？ 森林戰爭嚟嘅，係啦。咁我覺得啊，真係幾有啲手法喎。咁故事都 OK 啦，同埋拍出嚟都 OK 嘅。不過我只係感覺到，如果我睇呢套電影，阿任達華仲係做緊幫板嘅時候咧，我覺得佢係咪應該要去？去到即係更高層次嘅咧， 咁唔係嘅話，應該 cast 邊個？黃敏德，其實嚟嚟去去都 係 佢哋兩個。 我就係覺得，如果你香港電影係咪可以即係俾多啲 機會俾其他嘅人咧？ 嗱，我唔係評論導演嘅手法啦、故事啊，而係我覺得又係郭富城，而郭富城呢套戲個女得幾歲，我又覺得。是不是可以即係佢哋年青化啲、 我同意你嘅講法嘅、有時嘅就係佢係做開嗰個 角色 嘅話咧，佢就會不斷咁樣嘅就係去要佢做同一個角色咯。咁、就會有少少覺得嘅就嚇、又係佢啊，有啲膩咯。 即係如果智叔喺度嘅，可能智叔又有份嘅咋、即係又係變咗阿賭蛇嗰啲電影咁。 係即係 casting 嘅組合， 我覺得 係嚟嚟去去都係咁。又或者嘅就係佢哋嘅角色亦都定咗型，又係咁。會唔會有一個問題咧？其實就係、 我覺得 係新進嘅演員，可能係未係時候，佢哋已經即係入到去嗰個位嗰度，有啲機會可以做另外嘅嘢咧。 需要真係演技嘅， 係 啊。 會唔會就係因為咧嗰個導演唔想搏咧？嗱，譬如佢用咗新演員，你唔知個效果點，你要 convince 有時唔係佢投資噶嘛，投資者都話咁邊個做呢個角色？ 咁又係， 佢講出嚟， 投 資者就咁係，即係好正路啊，變咗 係又要票房保證啦，係啊，所以小羊羊靠你啦，努力。 我会啊， 做帮板啊嘛， 佢 OK 啊，真係喎， 娟娟，我哋唔好放棄， 我哋唔會嘅， 我唔會放棄， 係啊，我哋唔會放棄， 努力，希望有一日睇你套電影嘅首映， 香港電影靠我哋啦，加油， 支持， 支持。 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哋只是关注我哋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早晨咧， 早晨马家姐， 早晨早晨， 好啦，一嚟嘅时候度头度头，无从都要度头嚟啦，话 今日大家 你唔好喺度扮嘢，你噶，我今日觉得我肯定觉得佢肥咗啦， 我觉得 佢自己都 讲 咗，不过咧喺度之前嘅话，我想问一问啊，听讲嘅就系佢而家咧都要向你报告嘅，就系每一个食咗啲咩噶嘛，啊，今次呢个报告嘅话好诡异啊， 我哋度咗先嚟分析， 又 系又好将我使惊你， 好啦，我哋都麻烦嘅就系我哋嘅小鲜肉啦，要帮帮手啦，话 Brian， 好啦，咁其实咧，因为咧每一日咧，其实基本上咧就阿马家姐咧都要咧。向阿懶咧報告究竟佢食咗啲咩嘢嘅，即係一日三餐食啲咩嘢啦，食幾多啦等等嘅。好啦，咁至於喺上個禮拜嚟講嘅話，應該係38.5係嘛？咁至於喺 上個禮拜 37.5係嘛？ 上個禮拜37 係啦。原本我就估佢今個禮拜應該都可以達標噶啦。咁但係睇怕經歷咗嗰就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就係一個東莞分順 啦、啊。我唔敢寫食咩啊！第一，因為食咗 唔記得咗自己食乜嘢， 唔記得，因為真係可能唔記得，因為十幾樣嘢， 仲要係兩日啊嘛。 係啊， 頭先佢講咗啦。 係啊， 係啊，佢冇報告星期日㗎，佢淨係寫星期六晚。 東莞分 唇， 我就唔知佢分佢寫分 別 個 分 啦，唇係嘴唇個唇啦。我諗住有樣新菜式叫分唇， 即 係 東 莞， 你有冇搞錯？ 喺東莞先食到嘅，我諗住係魚唇嗰啲 friend。 是用分蒸的那种感觉，是啦，好像这样的方法来，是啦， 就是分开， 就是烟熏烟熏鱼唇，他以为是，明白吗？ 定是猪唇，因为你斩了个猪头。 你真的上网查那么可爱啊？ 那我不识的要学的啦，是不是？是啊，我怎知道你的古文一早写了个古文那些？ 他的态度是好的， 是啊， 但 是 他的做法就不可取。你 应该 问我的嘛， 你直接问我就行 了。所以找不到就直接问他咯。 其 實寫翻個英文出嚟， 冇錯，分分順。 因為去東莞即係咧有啲宴會， 但 係 冇報告過你食乜嘢， 冇啦。 因為我覺得好醜啊，打魚蛋。 佢費事掛一漏萬啦，一陣間報咗只豬頭，但係又唔記得咗，係咪啊？食咗佢啲咩嗰啲，咁啊費事啦。好啦，咁啊，究竟經過咗就星期六日嘅呢個東莞分順之後嘅話，究竟佢點樣咧？ 梗係多咗啦， 嗱， 係啊， 幾多啊？ 37.55。是多了半寸左右， 咁已經算是咁咯，半寸兩日喎，佢大吃大喝咧，懶。 你使唔使咁樣樣好似？ 我覺得 講是非咁嘅語氣啊！ 去到40咧，我就覺得啱啦，你明嘛？因為即頭先佢一路係咁數，係咁數咧，食埋啲嘢全部咧都係高糖啦、高熱量啦、高脂啦，佢真係好離譜嘅。 但係冇辦法啦，你要參加呢啲宴會咧。 咁你可以唔食咁多噶嘛 ？Exactly， 因為其實小楊優頭先聽我咁講，佢就你咪啲咪啲咪得咯，係咪啊？人哋請你食， 邊有你咁多嘴嘅人啊？ 對唔住啊，馬老師， 人哋為你好啊，你做乜鬧人？ 真係好咋？係啊，其實唔係話你唔可以出去食飯，係咪啊？不過琴日咁樣嘅話，要慶祝母親節，我諗大家都會出去大魚大肉，但係問題係你唔可以食咁多嘛？ 係啊， 知道。 佢仲有唔係東莞分純咧？其實佢都有食奶油多啦。 哇！ 而鮮奶是好的，咁奶油多，你可唔可以唔好奶油多啊？ 嗱，因為 食普通多士得唔得啊？都是那些東西 啫。你聽我講，我真的那天很 肚餓啊嘛， 很罪疚，因為我等人啊，咁就去了元朗某商場、某茶餐廳咁坐喺度等。揭開最便宜的一個奶油多30元， 係 加杯熱鮮奶加6元， 係 哇，點知嗰個油多一嚟咧，等咗好耐先嚟，原來咧有6.5块的奶油多。 其實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我們要給他聽聽他說這些廢話呢。其實他不斷地幫他找自己就找他的藉口的、 啊、你不可以找。 上次你就是說那些東西因為就是叫一個餐的話會便宜，所以就叫了，跟住現在又在這個最便宜的餐，沒錯，我還要等他很久，關我什麼事啊？這些 東西還要說最抵來了6.5元，那你有沒有吃完啊？ 我不想吃完啊、 吃了幾件啊， 跟住呢 就吃完， 真的吃完， 他一定是吃完了。 是 啊, 是 啊, 是啊， 你這樣是就即是自欺欺人咯、 啊，即系四已经开始危险啦。 系啊，哦，礼拜四已经嚟紧啦，嚟料啦已经。 系啊，奶油多， 我食好多菜啊，食菜宴、啊。 你报嗰三日得一日系达标嘅，水菜水果达标。 但系 其他 有 日 都达标，系咪 啊？唔系，都系八杯水，两份水果，呢个系真嘅。 咁血压咧？ 血 压 冇档 啦，有啊，有 档有档 系嘛？爆表应该系咪？ 12859121， 咪系咯？ 14841305112186， 系。 寻晚就13290，跟住12601101， 冇错。原先你话嘅，如果系嘅话，佢乖乖地咧，应该系可以去到80，咁就为之 very good 啦。 80120， 系啦。 你见到你食多菜嗰日咧，其实个血压 系 靓仔啲， 冇错，同意， 系啊， 有一日系靓啲嘅， 系啊， 就 系 食好多。 你話食好多菜食嘢嘛？係啊， 係啊 ，OK 啊， 係啊，所以你真係要 聽話啦， 努力少少啦，好唔好啊？ 係咯， 係啊， 但係 你拖手係冇用嘅，係 咩 鬧人做咩啫？ 拖手係唔會瘦嘅， 嚇唔會， 係啊，冇用噶， 你要企起身拖手。 拖就要揈 下，你要喐， 係啦，要喐。 通常我唔喐佢喐。 咁咪唔收咯。 好，我哋講第二啲嘢， 所以個肚咪咁咯。 嗱，咁如果你個呢個情況嘅話咧，應該要點算好咧？佢就不斷咁樣又上又落，又上又落，其實係咪對於個身體係更加唔好？ 係啊，係 啊，真 㗎。 其實仲衰過你冇開始 啊，上上落落 啊 嘛。 你自己係本人，你個本尊，你都唔知道成件事究竟係點搞㗎？你有冇搞錯？我真 係 好失望。 今日即係今明兩日，你食翻清少少啦， 係啦，乖啲啦，有用嘅都 係 啦，做翻多少少運動係咪 啊？你個水菜生果你達標翻啦，最簡單係咪先？ 好， 其他都費事多講啦，佢都做唔到。 我都係咁 話。放棄我啦，你聽佢。 我當然唔會，咁我所以就俾一個好簡單嘅任務。 好，請講， 係嘛？ 係啊，而且係容易做到嘅。 點樣請講？你有冇聽㗎？ 菜同埋 水菜生果達標係啦，嚟緊呢一個禮拜都要達標喎。 好。希望啦，咁我其實我對佢已經放棄㗎啦，係啊， 我唔會對，係 啊，我知道你冇放棄嘅，係啦，咁希望大家都唔會對你放棄，你對自己更加唔應該放棄啦，加油， 努力啊，36啊， 冇錯， 知道， 係啦，我相信到佢七十歲嗰一年嘅應該 OK， 仲有排，我哋唔會放棄嘅， 佢唔係已經69歲啦， 係咩？ 即系七年， 一路都可以报年龄嘅。原来好啦，嗱咁其实当然啦，你话对于即系男士嚟讲嘅话，咁啊好似我哋阿马家姐咁样咧，每一次我哋都要同大家咧做翻一啲嘅即系赛后别检讨啦。 系啊， 大家从中嘅话，亦都可以得到嘅就系话，即系一个咁样嘅人咧，佢都可以从 四十二开始 到而家嘅话，我觉得系 OK 嘅，系啦。咁但系就。中間嘅就有好多時候，我就覺得似乎個決心好似爭啲咯，係咪啊？咁但係其實對於健康嚟講嘅話咧，應該就當係日日嘅刷牙一樣嘅啫，係咪？即係你應該要係好好地去照顧自己嘅。好啦，咁當然啦，琴日就係母親節啦，大家都應該係會出嚟同母親咧就大吃大喝噶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媽咪佢哋嘅健康又有邊啲嘢我哋都要關注咧？ 咁我哋就揀咗一個叫骨骼嘅健康，係啦。咁啊，骨骼嘅健康咧，大家都可能听过 骨质疏 松， 我好惊噶， 系啊， 好惊啊， 因为好多时候话 骨质疏松咧系 feel 唔到， 冇错，同埋一俾你知道嘅时候嘅话，佢已经太迟噶啦，往往 系，冇错。咁 有咩睇到嘅症状？ 睇唔到， 睇唔到， 就 系 睇唔 跌一跌， 我想问下咧， 骨折 有我见到有啲人对脚咧成 O 字啊，有啲又好紧要，男朋友有 O 女有 O 嘅，嗰个系咩？ 呢样嘢同骨质疏松冇乜关 系， 系咩嘢？我问紧咧系乜嘢啊？ 嗰个系个关节，即系系 明白。 嗱，其实骨质疏松咧，有好多人误以为咧抽血个钙质低就系骨质疏松，其实唔系嘅。即系你抽血钙质低咧，系反映唔到你。即係 骨 質會唔會係疏鬆？ 嗯， 咁最一個我哋叫去測度有冇骨質疏鬆咧，就要瞓咗喺一部機嗰度，叫做 DEXA scan 啦。佢就 scan 你，即係五至十分鐘已經 scan 到，你每一部位嘅即係骨格會唔會係疏鬆咗？佢有個分數嘅，即係譬如低過一個分數咧，就已經係骨質疏鬆啦。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講話骨質疏鬆咧係一個隱性嘅疾病，係啊。咁 女士们几多岁开始要留意呢一样嘢？ 其实咧，我哋系过咗25岁嘅时候 咧，咁早 每一日食嘅钙质咧，哦、都系俾我哋身体所需。25岁前食嘅咧，多咗嘅钙质可以即系 储住 喺个骨嗰度，系啦。咁所以咧，我相信马家姐过咗25岁都好耐噶啦。 系啊，冇错， 几个廿五岁， 好多个廿五岁噶啦。 系啊， 即系其实廿五岁之前嘅话，其实你可以喺你发育之前嘅话咧， 系 储 多啲， 储多啲，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真系冇储到，我点算啊？ 所以你每一日食嘅钙质都要足够啦。咁我哋分年龄层去睇一睇先嘅。 好， 咁我哋讲埋男性啦，系咪先？咁19至50岁咧，每一日系需要1000毫克嘅钙质，1000毫克。 我 哋一阵再 我哋就知啦。 系啦，讲下个概念系几多？咁而去到51至70岁嘅女性，咁啊马家姐系属于51至70岁嘅女性啦。 咁 啊，1200，仲要多啲嘅。 点解女性要多啲啊？ 因为咧，去到即系51岁之后咧，就会令到即系嗰个我哋讲话停经嘅时候啦。 更年期， 系啦，个荷尔蒙分泌得少咗啦，系啦，咁所以咧都系需要多啲嘅钙质嘅，即系会更加容易骨质流失嘅。 明白。 咁啊，男性即系马小强啦，51至70岁。 系 喂，正经啲啦，两个 好正经啊！ 事实啊嘛， 系啊，马斯仲系男性啦， 系啊，1000毫克嘅钙质，系咁诶，去到即系诶，男性同埋女性71岁以上咧，就要更加多啲啦，1200毫克嘅钙质， 男性 系男女加 男女都系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话有啲咩高危人士，即系会容易骨质疏松啦。咁你见到有啲年纪大跌一跌，即系好容易已经骨折啦。 系啊， 系啊，即系长者就系一个高危人士，因为所需嘅钙质系高咗，但系可能未必食得够足够嘅钙质。咁另外咧就系头先讲话女性啦，因为荷尔蒙分泌得少咗，即系雌激素分泌得少咗，即系停经之后，咁啊体型比较细小嗰啲啦。 瘦削 啲， 系细粒啲， 细粒啲，我哋咯， 系 啲咯， 系啊， 我咪系 你咁大粒， 你咁大只， 你大粒噶嘛，惊咪就 骨架比较大啲。 哦， 系啊，咁同埋咧就系有家族遗传史啦，可能知道诶屋企人有骨质疏松，咁都要留意嘅，即系 呢啲就高危人士啦。 系啊，咁同埋当然系。一啲不良嘅生活習慣， 例如咧， 系啦，非常好，你講中咗，同埋長期食鈣質食得唔足夠，維他命 D 長期低，即係抽血嘅時候見到維他命 D 係低，因為維他命 D 咧係幫助鈣質嘅吸收。 維他命 D 咪要曬太陽嘅， 係曬太陽，係啦。咁有啲即係譬如你冬天你好難曬得足夠嘅，咁維他命 D 豐富嘅食物，譬如一啲深海魚啦，係啦，即係三文魚、吞拿魚、油金魚啊等等咁樣，蛋黃都有維他命 D 嘅。 哇， 係啦， 咁 OK。 咁啊，飲咖啡嗰啲啦，中意 係 啦， 試下 會令到鈣質係會流失嘅，即係濃茶咖啡，即係咖啡因係會令到鈣質係會流失嘅。 我都係 係 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飲少杯起兩杯子咯， 我都係係 咁同埋咧就食得太鹹嗰啲啦，即係 我 鹹強嗰啲。啲啦，系啦，咁 死咗啦，鹹強。 你而家系猛強，而家系猛強打死老師傅。 系啦，因為過多嘅鈉質即係鹽分咧，都會令到咧鈣質係吸收唔好嘅。 哎呀， 係啊，咁啊，當然做運動做得唔夠啦，即係成日飲酒吸煙啦，咁或者係有一啲疾病嘅人，即係譬如我哋講話女性即係雌紅素分泌得唔夠，或者係有一啲要接受一啲化療啊、電療啊嘅人士啊，咁或者係男性個睾丸素過低啦，或者係內分泌失調啊，或者真係有啲甲亢問題。嘅人啦，即系甲状腺问题啦，咁同埋有一类咧，就系即系服用即系长期要服用类固醇嘅人士，都系会令到钙质系吸收得唔好嘅。咁我哋睇下有啲咩食物咧系帮助我哋钙质吸收得多啲嘅。 牛奶 系 鸡蛋 非常好，鸡蛋系冇咁多嘅， 系啦。 咁如果我哋讲肉类咧，就系沙甸鱼比较多， 沙甸鱼 系因为连埋啲骨 系。系，所以鈣質好多。咁奶， 我今日我 係啊，奶類製品啦，即係有芝士啊、乳酪嗰啲，鈣質都高。 我好中意食啊！ 但係又話唔好嘅芝士， 係 啊， 你要揀翻低脂咯。 啊， 係啊， 低脂芝士， 低脂芝士。 就算你飲奶嘅話，都要飲 低 脂 或者全脂，係啦，係啊，係啊。 知道。咁啲豬骨咧？ 豬骨湯係謬誤嚟嘅。 豬頭，豬頭咧？ 豬頭啊，都係豬骨嘅。你煲出嚟好多油咯，嗰阵油我会担心咯。 我片咗系啦， 你片咗你系咪真系片先？ 我片噶，我片噶，我唔中意有浸油。 因为如果你就咁片咧，未必片得干净，除非你摆入雪柜，佢擎咗一层嗰啲 聪明 系啊， 擎咗你就俾佢饮。 咁又唔好， 你搽佢块面咁系噶，咪搽面包咯，搵你 系搽嗰只脚咁， 咁咪 OK 咯。点 解要搽脚啫？ 滋润啊嘛， 系啊。 咁即系其实咧冇用嘅，呢个系一个谬误嚟。 系啦， 以为就 系 煲多啲 猪骨 汤。你一碗猪骨汤得几毫克钙质？我哋要讲紧几毫克，1000啊嘛。 但系煲成6-7个钟， 系 好傻呢件事。 系啊，同埋又多油。 我想问下，啜嗰啲骨髓咧有冇用噶？ 冇用， 冇用， 系。 好少啊！好少， 一路都以為係啊， 係啊， 所以食好多呢啲嘢係咪？ 係啊， 但係就發覺自己身體一路差， 即係害咗我，其實唔關我事㗎。 係，咁你 唔 好食咁多 啦。係啦，點解你會唔知呢樣嘢？我成日都講㗎啦。 係啊，仲有咧菜，我哋咧有白 菜。 菠菜冇上榜，西蘭 花、 羽衣甘藍係最多嘅， 係 啦，芥蘭 係 啦， 哇，芥蘭好味啊！ 呢啲鈣質都係比較多啦，所以要多食呢啲菜去增加鈣質。 羽衣甘藍， 魚類我哋講咗啦，即係沙甸魚啦。咁 豆类的话呢就是黄豆啊、红腰豆、枝豆同埋豆奶啦、有少量呢，如果我哋揀返加钙嘅豆奶嘅时候呢，个钙质就同牛奶呢係差唔多嘅。 嗯， 係啦，咁就揀返加钙嗰啲。咁硬豆腐呢係好多嘅。 係 係呀，咁所以揀啲硬豆腐食。 硬豆腐多啲喎。 硬豆腐啦。 点解有咩分别啊？ 因为佢制作嘅落咗石膏啦。咁係啦，即係有钙喺入面。 咁就令到你嗰啲骨比较硬。有石膏你食啲石膏落去 咯。石膏食得嘅咩？有益嘅咩？ 食用噶嘛？ 食用嘅石膏啊嘛。 有咩好啊？ 咪钙质高咯。 有唔系？我知有咩食物有食石膏啊？ 硬豆腐咯。 冇啦。 豆腐花咯。 啊，豆腐花我中意食。 但系甜啊嘛。 哦， 系啊。 好复杂，好复杂。 咁 好 笨拙咯，你唔得佢。 好好快俾一条问答题。以下嘅坚果，即系果仁啦。边个含钙质最高嘅？我哋有五个选择，系杏仁、芝麻、开心果、花生同埋腰果。 芝麻， 芝麻 非常好。 嗯， 系啦， 你成日都讲嘅。 系啊， 系啊， 一盎司咧，即系28克咧，已经有277毫克嘅钙质啦。 芝麻， 系啊，系啊， 劲啊佢， 系啊，所以我哋譬如饮下奶，食下乳酪，食下硬豆腐，食下羽衣甘蓝咧，其实一日嚟计咧，个钙质都系可以摄取得足够嘅。 O、okay、K 啊，全部都好食， 系啦、 啊， 肠粉 档 倒啲芝麻食得唔得？ 嗰啲好少， 唔系 你可能净系倒咗三克咯。 嗯， 即系我哋要28克，系啊，系啊， 黑芝麻又好啲啊， 黑芝麻，黑芝麻，系啊。系啊，芝麻、白芝麻、黑芝麻都有。 由於時間關係嘅話咧，其實咧你已經連續幾日咧都冇講過關於一啲食補。如果大家要等先食補，鬧 人嘅精神。 我哋可以整個羽衣甘藍嘅沙律，好簡單，羽衣甘藍加少少橄欖油，加少少黑醋，燈。 Yeah! 叮，謝唔該。 下個禮拜見，拜拜。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城门隧道同狮子山隧道将会分别在今个月21日同今个月28日清晨5起实施二通行，到时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透过二通行缴交隧道费，无需停车或者排队付款。为配合实施二通行，城门隧道一带将会在今个月20日晚上11:30起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措施。城门隧道来回方向由今个月21日凌晨4:30至到5全线封闭，以便进行关闭收费亭设施以及更改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等的工作。至於獅子山隧道，臨時交通安排將會在今個月27日晚上10起實施。獅子山隧道來回方向和龍翔道來回方向往獅子山隧道的支路，將會由今個月28日凌晨4:30至到5全線封閉。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成人纸尿片、纸尿裤或者尿渗垫，发现13款样本透气程度较低，2款回渗较严重，1款渗漏量较多，亦都有样本验出真菌同游离甲醛。另外5款样本喺包装上只系列明产品生产日期，未有说明保质期或者有效期限，2款更加完全冇标示相关资料。消委会提到，同类产品不同样本的每片平均售价相差可近1倍，估计使用者每月花费在相关产品的开支最高可达1600元以上。其中售价最高的尿片样本每片售价9.3元，但是总评分只有3分，表现较逊色，反映产品质素和售价没有必然关系。消委会提醒市民，在选购成人纸尿片或尿裤等产品的时候，应该先了解使用者的失禁程度、活动能力和生活习惯，选择最合适的产品。 消委会测试市面16款滑板样本，发现其中12款未能够符合欧洲安全标准，包括5款的板身样本结构不安全，10款未能够通过模拟跳跃着地的跳的是10款是未能够通过模拟跳跃着地的跌落测试。消委会又指11款滑板的标签资讯不足，没有在包装上标示最大承重量。五款样本不符合欧洲标准之中的结构要求，具潜在安全风险，包括板身两端呈尖角，固定轮子的螺丝超出板身，板身表面过度平滑等。在十款未能够通过模拟跌落测试的样本之中，五款会出现破裂。另外部分平价的 B 级承重滑板样本标示适合三岁以上儿童使用，但是部分标示上欠缺安全指引。消委会提醒家长留意，五岁以下幼童大小肌肉控制仍在发展阶段，美国儿科学会不建议幼童进行滑板运动。香港居民梁成运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今日一审公开宣判，认定梁成运触犯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财产500,000元人民币。内地传媒报道，现年78岁的梁成运持有美国护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苏州市国家安全局在2021年4月15日依法对他采取强制措施，法院在今日公开宣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54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46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2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元，升8.8；盈富基金19.8，升5仙；美团133.9，升2.1；阿里巴巴84.75，升1毫；中国移动64.85，跌1.15；京东集团140.4，跌4.4；恒生中国企业67.28，系升6仙。建设银行5.26跌5仙，中国海洋石油12.78系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36.17，瑞士法郎0.898，加元1.355，人民币6.964，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614点，系升226点。港金报1884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3.97美元，卖出2014.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女性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今晚听晚9:30，港台电视3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好彩做埋呢一单就可以放工啦。 边 个？诶，送外卖噶。 嚟紧。 哦。哇！呢个女仔真系好靓啊，简直就系我嘅梦中天使啊！你话如果一识到佢，你话几咁好呢 ？Hello Hello， 你听唔听到啊 ？Hi 啊 喂，你冇嘢嘛？ 你叫我啊？ 系啊，啲外卖咧你摆低得噶啦。嗱呢度咧系俾你嘅 tips 嚟噶，辛苦晒你。 哦。 OK 噶啦，唔该晒。 哦。 Hello Hi 喂，你可以收工噶啦，做咩仲傻咗咁样企喺度啊？ 哦，系咧。我想问你叫咩名字啊？ 你问嚟做乜嘢啊？ 你我唔系冇嘢啊！我你唔系你好似我以前一个小学同学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啫嘛。 我谂一定唔系啦，我系由中学开始先至翻嚟香港噶。 哦，咁啊，即系唔好意思啊吓，拜拜。 阿威 吓， 我叫做 Vincy 啊，中文名叫做并斯。 哦。我叫阿俊啊，我冇英文名噶。 阿俊啊，我帮你改英文名啊，你可以叫做 handsome 啦。 都几好啊。 我同你讲下笑噶咋，唔会有人叫做 handsome 啦。好啦，咁下次再倾咯。唔系咧，我爹哋妈咪又话肚饿噶啦，佢哋话咧先头咧不停咁样话咧，点解啲外卖会咁耐？ 哦，拜拜。 拜拜。 唔知点解见完头先嗰个女仔之后，佢个笑容就一直喺我脑海入面出现。我个人呢系揸紧电单车，但我个灵魂呢就飞咗去嗰个女仔身边，直至我听到一下好大声嘅刹车声啊！哎呀！呢度边度嚟噶？ 呢度系生与死嘅交界，天堂与地狱嘅法庭。 冇错， 你已经唔再系一个人，而系一个灵魂，俗称鬼。 唔系嘛？原来我咁短命噶咋？ 每个人嘅寿愿都有长有短嘅。这个同佢嘅命运有关，而你注定系咁短命，我都帮你唔到。闲话少说，报上名来。 我叫陈子俊啊。 讲多次， 陈子俊啊。 弊，搞错咗。 咩搞错咗啊？ 似乎咧，我哋将你同另一个人捞乱咗啊！佢个名咧叫陈子明啊，寿元俊嘅应该系佢，唔系你啊！ 哦，你死啦！你搞错咗，唔系嘛？我明明唔使死啊！我唔使死啊！我唔理你啊！你赔翻条命俾我啊！你赔翻条命俾我啊！ 我唔想噶，我唔想噶。 咁而家点啊？我唔理你啊！你仲加送翻我落凡间啊！ 我都想，不过呢度咧一日等于下边一年噶，你个肉身咧火化咗噶啦，我俾你翻落去都冇用噶。 唔系啊，肉身火化咗，咁我而家点算啊？ 有办法。嗱，我咧可以将你咧送去咧另一个 B B 个身度，等你条 B B 开始做人，俗称投胎。 唔系啊嘛，我要由头嚟过。投胎，哎呀，是但啦，投胎好过冇啦。 不如咁，近嚟咧等投胎嘅人咧太多啦，你要再等一下。 咁等下，等几耐啊？ 唔系好耐啫，又十年到啦。 咁都用咁好耐啊？ 系啊， 排公屋都唔使十年喎，而家。 Sorry， 冇办法啦，而家情况就系咁啦。 咁呢十年我咪好闷。 仲有一个办法嘅。 咩办法啊？ 我哋可以俾你暂托喺阳间一啲小动物身上，食住人间烟火先。啊，到咗时间够投胎啦，我哋再通知你翻上嚟。 咁啊，咁但系做咩小动物先？嗱，讲明先啊，嗰啲咩龙虾啊、鲍鱼啊、老鼠斑嗰啲我唔做噶，因为你一定会俾人拖咗嚟食噶，我知道。 咁啊，啊，做人类嘅好朋友。一只猫仔好唔好啊？ 好啦好啦好啦， 好就嚟啦，准备啊！咋？ 喵喵，就系咁，我就变成咗一只猫仔啦。同另外几只猫仔困住咗一个玻璃箱入边，过住啲好无聊嘅生活。唉，间唔中咧都会有人行入嚟逐只抱起我哋嚟睇嘅，然后咧就会选择我哋其中一只带走。我知啦，呢一间系一间宠物店嚟噶嘛，我哋就系等待紧我哋新嘅主人啦。哎呀，真系好紧张，好紧张啊！唔知道我下一个新主人会系点样嘅呢？几日之后，我正喺度迷迷懵懵咁样瞓紧觉，突然我感受到好似有只手抱起我，仲要用一把好温柔嘅声音同我讲： 猫仔，猫仔，你好得意啊！想唔想跟我翻屋企啊？ 我迷迷懵懵咁样擘大只眼，眼前有一个好熟悉嘅面孔、啊。咦？系佢？佢咪系 我带你翻屋企好唔好啊？ 我记得啦，就系嗰日送外卖见过嗰个女仔。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嚟带翻我翻屋企啊！好嘢啊！ 我想请问咧，呢一只猫几多钱啊？ 买好啊，买好啊，买好 啊！爹哋， 娘娘做咩啊？等我周围揾你啊！原来你行下行下，唰一声入咗嚟宠物店都有嘅。 爹哋啊，爹哋啊，你睇下呢只猫咧，好得意啊！我好想买啊，好唔好啊？ 哎呀，讲过几廿次啦，你记唔记得啊？你有鼻敏感啊？朝朝早打一次，医生讲过你唔可以养宠物噶。啲毛咧会令你打黐打打唔定，猫又唔得，狗都唔得噶。 但系我真系好想带佢翻屋企啊！ 唔好啦，医生讲咗唔得，听医生话，妈咪喺出边等紧，唔好睇啦，我喺出边等你。 对唔住啊，猫仔，我唔可以带你翻去啦，希望你可以揾到一个好主人啦，拜拜。 唔好啊，唔好啊，你唔好走啊，你带我翻去啦。 拜拜啦，猫仔。 唔好走啊，唔好走啊，喂呀，翻嚟呀，我系 handsome 啊，你记唔记得我啊 ？handsome 啊，我 handsome 嗰个啊，喂喂呀、 狂越纷乱，越迷越得正，人越去接近，所爱越难以。暂时让生命相遇，渐明时光到此，未能一辈子。真相越难知，任谁被锁住，不易。原来情深到此，彼此早已知。一次真爱追寻一百次。竟九十九次误作了憾事，可会是最后最深刻一次，完全没法子。 当我真去追寻一百次，方发现那日是最快乐事。这决定继续怕错了不知，明日后悔只恐已太迟。越甜越思念，越浓越幽怨，人越去过问，真相越难知。任谁被锁住，不厌。原来情深到此，彼此早已知。真爱追寻一百次，竟九十九次误作了憾事，可会是最后最深刻一次，完全没法子。当我真去追寻一百次，方发现那日是最快乐事，这决定继续怕错了不知，明日后悔只恐已太迟。要愿意，你与我终未成事。真爱追寻一百次，竟九十九次误作了憾事，可会是最后最深刻一次，完全没法子。当我真去追寻一百次，方发现那日是最快乐事，这决定继续怕错了不知，明日后悔只恐已太迟。 到底呢个爱情故事发展落去，呢、這个少女同呢只可爱嘅猫仔，会点咧？ 就只猫好可爱， 都好惨啊！无啦啦，唔系佢死噶嘛？ 呢、這个世界就系咁噶啦， 搞错咗， 系啊， 好容易俾车撞死嘅，所以大家过马路要小心。 系啦，留意住下集嘅，下个礼拜播放啦，多谢大家， 知唔知猫？ 听日再见。 知唔知猫？ 咩啊？ 知唔知？ 知啊！喂食猫， 污糟猫，听朝十点约定大家，再见。 跳针跳针跳针， 系喎，我仲以为跳舞 dancing version 咁 喎， 跳针跳针 跳 针跳针， 唔系 dancing version 喎。好啦，嚟啦，我哋跳另外一只啦 吓。Come on， 好嚟。 哇！你快啲做多啲运动啦你。 点啊？今日成绩得唔得啊？ 唔好坐喺度啦， 死肥仔！ 我觉得你好乞人憎啊！ 好啦，听日见啦， 拜拜。